汕尾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度三十八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二千三百米，有毛毛雨。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十四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629点，上升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89点，上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14.4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7，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64美元，卖出1,80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两水洞地区进入我军伏击圈，邓岳的部队成功伏击敌军，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就是这样，我军四十军120师亦都同南朝鲜军第一师打起上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权度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见到今日咧就系嚟自2022年嘅2月3号，咁啊今日初几啊？哦，今日初三，初三系咩啊？赤口。咪嗌交咯，系咩？讲笑啫。咁啊，赤口咧，咁啊都系，而家都唔会话真系赤口话嗌交嘅。而家都系赤口嘅时候咧，大家都系抱住个心态，好多一日假咁样嘅感觉。因为听日咧星期五嘅时候，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初四啦，啊真系翻工啦。咁啊，你面口好紧要啊，开开心心翻工嘅呢样嘢紧要嘅。咁啊，翻工有工翻，其实都要感恩，都系一件开心嘅事情嚟嘅。早上嘅时间咧，见到出边13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啊，当然继续生效住啦。咁啊，见到今日朝头早个感觉咧，其实啊体感啊， 我真的觉得今朝咧系冻咗啲嘅，咁希望大家都着多件衫啦吓，咁啊准备定咧就是、迎接咧，咁啊又嚟紧嘅一啲嘅工作啦吓，咁啊虽然而家咧就都仲系公众假期，咁或者你星期五你都已经系请咗假噶啦，咁就好啦，啊初四都唔使翻工，咁啊初五、初六、咁啊初七翻工嘅时候人一，个个都生日，咁啊开心啦，真系庆团圆啦吓，好啦。13度气温，咁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朝头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逢咧去到农历年嘅时间，总系会好俾心机去到咧就系、是、同大家去到恭祝大家吓，拜下年啊咁样。咁但系最真嗰句咧，最深嗰句咧，其实都系希望即系由衷地希望香港嘅疫情快啲退却啦，大家身体健康啦，个个咧都富富贵贵，其实就真系好简单嘅啫。而每一个人咧，即系同人拜年嘅时候，都我自己都会习惯咧，就都会谂少少嘅，都会谂少少咧，就系、是、啊呢、这个人啱啲乜嘢咧？呢、这个人系想富贵啊，呢、这个系想健康啊。虽然而家大家都想健康，个都想富贵，但系佢特别想要啲乜嘢咧？咁样，其实我哋做人都系一样嘅。啊，当你经营一个嘅工作嘅时候，喺你身边嘅同事或者对你嘅客人，你会唔会谂啊？到底佢想要啲乜嘢咧？佢到底中意啲乜嘢咧？点解有啲服务可以卖到咁贵？系因为佢哋度身订造，为某一啲嘅服务嘅客人咧，去到提供一啲特别嘅优惠啊，或者提供一啲特别嘅服务啊，令到佢觉得喂好贴心啊。于是乎，客人就肯俾一个较为动唔系较为动，系较为昂贵嘅价钱，咁啊令到佢觉得相当之唔错。就系、是、因为咁咧，有市场上有好多唔同嘅价格，除咗系个品质之外咧，服务都好紧要，亦都系睇到咧某一啲人去到经营一啲事情嘅时候，咁经营一啲工作，佢哋会更加。贴心，你会唔会更加贴心呢？任何工作都得噶、哦，贴心嘅人咧总系容易咧，就系喺佢工作上面得心应手。例如，纯粹你只不过系一个嘅车长嘅，你好关心每一位嘅乘客，佢上落车嘅时候嗰个嘅态度啊，嗰、那个有冇落车嘅时候有冇水氹啊，需唔需要闩门啊？上咗车未啊？上稳啊？坐稳未啊？绑好安全带未啊？每一样都好细心咧。其实乘客就算冇特别咧去到为佢哋服务都好啦，只要你细心，一样看在眼里。希望喺虎年嘅时候，个个除咗虎虎生威之外啦，花开富贵，亦都咧希望大家喺工作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细心少少。咁咧，我哋成个社会咧就会好不一样噶啦。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怀迎风的帆，将要男成为蓝天的男，洒于世界会变百花世界。 时间除了都是希望各位听众身体健康之外，花开富贵，希望大家就懂得细心去欣赏我们这个这么开心的世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呢、這个朝早上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恭喜发财！今日系年初三，赤口。听讲话咧，点解初三会容易同人哋有口角之争呢？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吃得太多煎炸油腻嘢，再加上可能会玩通宵又不够瞓，去到初三个人咪燥咪容易有口角之争咯。所以今日都是听下贺年歌，少啲讲嘢为妙啦。每逢新年，我哋都会听到恭喜恭喜呢首拜年歌。原来呢首拜年金曲背后嘅故事系同抗战胜利有关嘅。1945年八月。日本帝国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当时的国民政府将中国首都定于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南京。作曲家陈歌新为此以笔名庆余创作了《恭喜恭喜》，庆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恭喜恭喜》有五段歌词，第一和第五段就是描写的人互道喜讯，以《恭喜恭喜》为主轴。而第二至到第四段就是写寒冬结束，冰雪溶解，啲人盼望春天到嚟，希望可以否极泰来，雨过天青。因为呢首歌曲发表嘅时候正值战后首个农历新年，啲歌词就朗朗上口，所以就演变成为皆知巷闻嘅贺年歌曲啦。今朝早一齐听下呢首歌啊！ 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 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好好冰雪溶解，眼看梅花吐蕊， 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啼啼，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 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春的消息，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你， 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冬天一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 温暖的春风就要吹醒大地，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啊！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咁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早上有几阵雨，以及咧就薄雾。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1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咁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咁啊，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好嘅1至2。至于寒冷天气方面咧，咁啊，当然系呢个警告啊，继续生效啦。咁啊，话到下周初咧，咁啊气温啊稍微回升，望一望先。哦，见到咧就截至到呢一个2月11日为止啊，即系下个星期五啊，九天天气预报啦。咁气温咧整体上嚟讲都见到啊，介乎喺13至17度之间嘅。咁啊，星期五同星期六啊，即系2月4日、2月5日呢两日咧，都仲见到嗰个寒冷天气啊，继续咧就喺我哋嘅图表上边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上是6点21分，今日赤口2月3日，初三来的。我看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个个都想做一个有福的人，我都想，你又肯定想。那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如果没有福气的话，其实又会怎样呢？福气呢很好的，福气呢是 很大爱的。福气咧，佢唔会睇你嘅家庭背景，佢唔会睇你嘅学历，唔会睇你嘅能力嘅，佢净系睇一点嘅啫，系咩咧？睇你个人善唔善良。其实呢啲咧都系老生常谈嘅嘢嚟嘅，个个都知噶。咁善良又系啲乜嘢？啊，你有冇去真系细心谂一谂，研究一下呢一个善良呢一个字啊，到底点解咧？咁样善良系啲乜嘢咧？善良就是最纯洁的一个品质，善良亦都是一些很温暖的行为，善良是与生俱来的美德，善良亦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仁慈，善良亦都是品行良好的证明，善良是获得福气的关键。虽然善良其实一点都不值钱的，即是他可能令到你觉得因为你个人太善良了，成日蚀底，因为你个人太善良了啊，成日都会被人虾。是的，他分文不值，有时仲会令到你觉得好犹豫，做人咁善良做乜嘢？但是你想下，一个人就算几有钱，其实他都可能买不到善良。虽然不是什么宝贝，但是用黄金换不回来的东西，其实亦都算是无价之宝，善良就是其中一样无价之宝了。善良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后盾，只要拥有了善良，我们就会得到人的敬重。善良有一种本性，一种选择，它与生俱来，每一个人的身上面其实都会有，在不断的经历里面，虽然我们都会受到伤害，受到欺骗，俾人哋可能畏难，因为我哋善良。有啲人呢因为咁，所以佢就将呢个善良抌咗啦，唔 唔好，我唔要咁多线啊，唔系唔要，少少啦，少少啦，开始变得咧冷酷无情，而且咧好多时都忍心做好多唔同嘅事情，所以坚守善良嘅人，佢哋亦都系值得深交嘅人，佢哋有耐性，佢哋唔怕蚀底。人一世物一世，其实乜嘢事情如果你都能够有一个善良嘅心嘅话，多啲行善，多啲帮助其他人，全有一个好嘅心地啊，做人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咁呢绝对系一个呢自己都认为顶天立地嘅人。一个善良嘅人先至有福气，系因为无论佢做啲乜嘢事，佢都唔会呢毁坏善良，人哋睇落去就会尊重佢，尊敬佢，亦都会发现越来越多人爱护佢。所以善良开始呢，你就会发现多善良就多福气，凭住一个善良嘅心态，一个善心，好运亦都会慢慢追随住你。咁要留得住福气嘅话，做人最好嘅关键系咩呀？就係多啲善良嘅心。 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锤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到，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是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每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一百次又一百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明日新的感觉，新的盼望，求幸福铺满全地壳， 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约翰逊话任何入侵乌克兰嘅行动将会系悲剧嘅误判。首相办公室话，约翰逊喺通话中对俄罗斯目前喺乌克兰边境嘅敌对活动深表关切。约翰逊强调，需要找到一条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同自卫权嘅前进道路。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局势恶化，唔符合任何人嘅利益。约翰逊强调对话同外交嘅重要性，并有必要俾乌克兰参与谈判。俄方引述普京表示，北约唔愿意对俄罗斯嘅合理关切作出充分回应，违背安全不可分割嘅基本原则。医管局更新新冠病毒患者出院指引，包括患者两个相隔24小时的检测样本呈阴性，或者三个相隔24小时的检测样本 CT 值高于33，或者患者抗体呈阳性，并有一个检测样本的 CT 值高于33，而病人发病起计已经超过10日，先至符合出院准则。其后要接受14日家居隔离同埋健康监测，并定期做检测。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研究发现，如果检测样本的 CT 值大过30，就唔再培植到病毒。提高 CT 值至到高于33，样本带有病毒的机会好微。相信病人出院是非常安全，传播机会非常细。刘家宪又说，有关出院程序需时安排，包括安排电子手环等，希望患者能够体谅，当局会尽快安排他们回家。政府提醒市民，12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年初三照常服务，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中3间提供科兴疫苗的接种中心，分別位於北角渣華道體育館、佐敦官涌體育館和沙田元和路體育館。其餘提供復必泰疫苗的接種中心包括位於西營盤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旺角界限街體育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九龍灣體育館、西灣河體育館、觀塘曉光街體育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元朗体育馆同埋葵涌林士德体育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而家疫苗接种能力已经增至每日60000剂次，呼吁仲未接种疫苗嘅市民尽快接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上有几阵雨同埋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又为1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而家嘅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系9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跳绳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价值观都建基于在跳绳上面，如果我可以继续跳下去，其实我都会想继续跳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花式跳绳世界冠军张柏雄。 爱敬中刷石龙 RDSK 故三木大学校 Radio Personal， 李博以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出道于网络世界，日本女歌手阿朵， 我是阿朵， 开创新派歌曲风格，将日语音乐推向更多元化。 今週の日曜日、ティーンホンホイフ、アド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全港独家阿朵访问音乐特辑。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望一望几点先。哦，6:36，12度。会哦，12度嘅气温，头先都13度嘅，咁啊，相对湿度93%，即系湿冻啦。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系、哎、啊，都未同你拜年啊，我 惯咗啦，大家呢几日咧，即系都系低温嘅气温咧。 系啊，冻冻地咁，某程度上又真系有过年嘅感觉嘅，因为我记得我细个逢亲过农历年咧，都系天气冻嘅咁啊。不过唔好讲啦，先喺度咧就祝阿 Barbie 身体健康啦，步步高升啊！最紧要咧吓，小蜜糖精乖伶俐。越嚟越孝顺，咁就最好啦啊！ 喂啊，多谢晒啊！咁我就祝白元好咧，最紧要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咧，希望你嗰只金刚腿咧越嚟越无敌啦，走遍天下嘅所有山嘅路咧都好无敌嘅。咁然后咧，当然系希望你啲仔仔咧都系啦，步步高升，聪明伶俐啦。 系啊，你知唔知即系呢几日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好我自己都会好留意嘅行山赛事啊。咁咧就系叫四径全跑。所謂四徑咧，即接近300公里啊！四徑全跑是即係誒順徑啦、麥理浩徑啦、港島徑啦、鳳凰徑啦，所以我都不斷留意住呢幾位嘅好手點樣喺3日2夜嘅時間跑完全香港啲四徑，即係好誇張。喂，呢啲 好勁啊！真係， 呢啲後話。 都要諗下即係如果係呢一排啦，可能都疫情多嘅時候咧，同埋咧，仲有另外一樣嘢，除咗疫情咧，同行山有關之外咧，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好緊要咧，就係咧，其實咧呢一排咧，可能個地下都濕濕地咧， 係啊， 如果你行嗰啲山路咧，你都唔好話山路，其實你行平路都要小心啲。 係啊，我尋日其實。我都膽粗粗走咗上山，咁咧，但系咧，我就發現咧，因為山上邊嗰個第一好濕啦，第二因為都有啲落雨啦，咁所以都不宜太快。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見到有啲地方其實都非常大霧，咁啊，可能啲雲層低咧，或者真係霧啦，咁啊，總之就係白曬曬咁樣啦，上到上去。咁所以我去到啲咁能見到咧，真係極低嘅地方咧，我都會轉第二條路，即係去翻啲清晰啲啊、舒服啲嘅路咧去到行。咁所以即係行山唔係話唔俾大家行嘅， 咁但係即係要搵啲安全啲嘅地方去行囉。即係我咁樣我見到喂條路都睇得唔係好清楚，咁算啦，咪搵第二條囉。我哋又唔係嗰啲參加比賽嘅選手，我哋志在掛日常健康生活咋嘛。 嗯，所以即係都係啦，量力而為啦，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是，尤其是如果好似我呢啲新手咧，即本身啲路又唔係好認識啊，跟住個人又有啲論盡啊，又唔係話跑開山又唔係好敏捷嗰啲咧，即自己都真係要量力而為，小心啲啦，慢慢行咯。如果真係要行嘅時候， 係啊，咁啊，所以睇下大家會唔會喺今日赤口啦，赤口傳統上係咩啊？唔拜年噶嘛，因為驚嗌交嘛，係、咪？ 系啊， 而家都好少好少呢啲讲法噶啦。我打俾你，我都唔会同你嗌交啦，芭比系咪？ 其实我有时觉得咧，如果要嗌嘅话咧，365日都可以嗌。 系啊，系啊，其实系噶。咁你嗱，譬如呢几年就唔好讲啦，呢几年受疫情困扰，真系拜年嘅机会都少咗。譬如以前细个。你会唔会屋企都系跟翻呢个赤口就唔拜年嘅传统？ 我会、哦，真系会、哦。我细个逢初三咧就休息噶啦，即系初一、初二咧即系走人讲九新界啦，跟住突然间初三，就可以唞翻日子，然之后初四再出动咁样咯。 我都好跟传统、哦，因为我发觉你屋企都系偏向跟传统嗰啲嚟噶。 我都觉得系嘅，其实咧自己唔觉嘅，但系咧原来即系好多啲禁忌又要做啦，有啲说话又唔讲得啦，跟住好多过年嘅习俗咧，我哋都跟得好足嘅，所以都算系传统嘅家庭咯、嗯。我觉得 咁其实都几好啊，因为以前我记得我读书时期啦，咁啊屋企咧初三嘅时候咧，我阿妈就会安排去同某一个朋友咧见面嘅。 点解咧？因为想同佢闹下交。 系啊，即系佢哋嗰啲好 friend 嘅，咁啊得闲又可以互相斗下嘴嗰啲 friend 嚟嘅。咁啊，咁系啦，咁啊觉得咧，咁啊啱啦，就系、是、食正初三，就系、是、食正呢个赤口嗰日咧，就大家去到唇枪舌剑，咁啊觉得好开心。 自己个势嘛，平时可能咧都唔系咁大声啊，就因为借住呢个赤口嘅机会咧，就大家都大声啲咁。 咁梗系啦， 不 咁梗系啦，咁所以大家嗱，今年就冇办法啦。咁就算你要同人斗嘴嘅，都系透过呢一个科技啦，啊，同人斗下嘴啦。不过科技斗嘴系冇咁过瘾咧，呢个都真嘅。咁啊，等今年个疫情真系要叫佢退却啦。咁啊，出年咧，我哋可以过翻一个我哋心目当中咧就最开心嘅一个农历年咁啊，最好啊。 都系啊，其实不过我想话咧，其实农历年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咧，系我觉得同佢挂钩嘅，就系咧肥啦。即系咧讲真咧，如果真系喺屋企啊，留得多嘅朋友咧，除咗话唔出去拜年之外咧，我谂系真系多咗机会系食嘢嘅。尤其是如果屋企都多贺年食品，即系例如好似我屋企咁样咧，我想话我呢两日咧都系由朝食到晚都。 梗系啊，唔好话你啦，我净系见到屋企咁多嘢食啊。你都根本你係一定要食，因為你唔食咧，你又覺得浪費喎，佢又會變壞喎，咁你焗住食咯，係咪？ 同埋咧，因為我譬如我平時咧，我就唔係好中意食白飯嘅，咁、但係咧，譬如我即係呢幾日咧，又要食呢個開年飯啦，即係其實應該咁講，由呢個團年飯開始去到開年飯，即係琴日又開年飯啦，咁跟住咧係日日都係食嗰啲都好豐富嘅餸菜咧、 啊， 其實已經係覺得咧一餐都未落格咧，即係要再食下一餐， 同埋、要添飯嘅喎，意頭嚟嘅喎，添福添壽咁樣嘅喎。 即系你又要攞个意头啦，丰衣足食咁啦，跟住样样好意头嘅餸咧，你都想食少少咁样啦。跟住你食完之后咧，你就已经发觉话系好饱喎咁。跟住中间咧，可能仲会有啲贺年食品啊。咁然后咧，长辈就会话啦：，哎呀，样嘢都要食下噶。即系譬如糕咁啦，你又想越升越高啊，咁你又要食下糕啊。咁小朋友想越长越高，又要食下糕。其实咧，每样食少少咧，你就已经觉得哇，好似好饱咁。 系啊，我萝卜糕起码食咗六底。 六底咁犀利，哇！ 系鬼咁多人啊！边度多人？即系我屋企，数嚟数去数得嗰几个，食得最多嗰个就系我。所以咧，即系嚟紧农历年，我都预咗噶啦，系一定会食多好多。就算喺我嗰个可进食嘅时间范围之内，但系真系比平时食多咗好多。咁啊，希望农历年完咗之后咧，继续严守我嗰个嘅清单啦吓。 系咯系咯，你都有个清单。咁同埋咧，即系我觉得我哋咧都有一个嘅自己嘅标准嘅，即系自己嘅标准就系知道自己食多咗咧，咁就知道啊譬如过埋个农历年咧，清埋啲嘢食咧就好即系收手啦，同埋咧真系要自己小心啲啦。咁但系咧真系要奉劝下咧，譬如长者啊或者平时有三高啊嗰啲朋友仔咧，即系嗱都系嗰句啊，都系量力而为。食嘢都要量力而为嘅，同埋咧都真系要即系注意住自己啲指数，千祈唔好咧就谂住话哇，好似见到屋企仲有传播、哦，或者仲有好多人送嚟、哦，好似好美味咁咧就食多咗，咁啊宁愿咧 少吃多滋味，即每日可能吃少少咁样，就唔好搞到自己啲指数超晒标咯。 系啊，我个侄女咧，即系之前嗰几日咧，因为佢嚟紧啊要考 DSE 啦，咁啊都要努力读噶啦，咁所以特登咧就过咗我妈妈屋企嗰度咧就闭关，好似闭关咗两个星期，咁我啊立坏心肠，我啊特登买咗盒蛋卷俾佢。哇！佢几日食晒，我谂住佢有啲细矮嘛，食下嚼下嚼下咁样。跟住佢同我讲啦，佢话系啊，我可以喺读书啊上网堂嘅时候咧，就食下蛋卷咯咁样。哇！我一唔知一两日，我上去嘅时候见到个盒蛋卷摆咗喺楼梯底。喂，你点解摆喺楼梯底？系啊，食完啦，食晒清晒啦，几丰衣足食啊，几开心啊！ 真系开心啊！即系不过咧，农历年咧就真系嘅，大家咧个个都食到咧笑逐颜开咁样嘅。即系我自己啊，都觉得唉、哎，算啦，我放低我平时话要好节制嘅包袱咧，食埋呢几日先啦。咁我谂我食到翻工嗰日我就会收手。 系啊， 即系食埋今日 啱啦。咁啊，食还食，都要睇住少少嚟食嘅，系咪？唔好食太过分。 系啊，即系总之都系自己睇住啦。如果你都觉得自己系冇乜 quota 嘅话咧，就拣一啲自己最想食嘅嘢，同埋控制个份量。 诶、哎，這个啱、哦。喂，呢、這个我都系成日咁样用呢个方法嘅、哦。即系如果你俾我拣几样嘅话咧、啊，其实有啲我真系好似时运高睇唔到，咁啊唔食。你话偏食都好啦，因为你食咗咧系自己嘅。 系啊， 系啊，会变咗肥膏啊，会变乜啊咁样，咁你又要唔知跑几多 K 啊？我好多呢啲咁嘅 concept 嘅，即系 冇错啦。 系啊， 因为咧食嘅时候嗰个快感系的而且确有嘅，但系你食完之后嗰种担忧咧，你自己谂下。 同埋食入去咧，实在太快啦！即系你将一样嘢食入个肚入边咧，其实个过程根本唔需要半分钟。 系啊， 但系你食咗嘅嘢之后，你就要可能要用五公里啊，用十公里啊，去到咧就抵消翻，咁你就觉得哎呀，真系。反正都是要肥，梗系拣自己最中意嘅嘢先至嚟肥啦，系咪先？ 系啊，同埋咧，我自己真系真心地觉得咧，今年咧我食嘢冇咗嗰种肆无忌惮，即系冇咗嗰种隐忧嘅。因为点解咧？我往日咧，譬如真系喺人哋屋企拜年咧，咁你会唔好意思噶嘛？哎，好似食咗一嚿又唔系几好意思再食多一嚿。 咁、今年全部留喺屋企嘛？你 冇错，我想讲我几日都冇出过街，跟住咧我真系全程都系留喺屋企咧，我冇嘢做啊，直情即系除咗同个女玩下之外咧，其实我系真系冇咩做，其实除咗食嘢之外咧，咁你煮啲嘢出嚟咧，你唔食咧，跟住咧你屋企啲人就会话啦，诶食埋佢啦，一人一嚿，冇晒啦，费事再说啦咁。咁所以咧，今年咧真系完全毫无隐忧咁样就，我好食多嚿咯，咁，我呢个又食多嚿咯，咁，跟住食下食下咧，自己就惊啦，诶唔得啦，唔可以再食啦。 咁我要快啲见下你先得啦。睇下你系咪真系圆润咗好多啊！原来一齐就攞住个清单一齐减啦吓。 系啊系啊，好，一齐努力啦。 好啦，一齐努力啦，拜拜。 拜拜。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时间嚟到早上嘅6:47，咁啊，出面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如果真系食嘢食到个人胀咗啦，咁啊，唔知道着衫方面可唔可以帮我咩咧？左遮啊，右遮啊，最主要遮咩？遮肚腩，睇下有冇啲 tips 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啊，海！ 早晨 ，Papi！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祝各位咧，神哥同埋香港电台嘅听众啦，个个都要心想事成，事事顺利，身体健康。 嗯，哇，全部成你贵言啦，收晒收晒先。 收晒 嗱，过年咧就即系之前事前，大家就已经谂定准备呢几日咧，初一、初二、初三咯，嚟到今日着咩衫啦？同埋呢有样嘢好紧要， 点啊？ 就系、是、要着啱个色啊！ 都系啊，同埋咧，今年咧，嗱，你哋就冇得讲咧，拣边日可以开工噶嘛？其实有啲打工仔啦，或者啲小老板啊、大老板都好啦，佢哋咧就可以拣咧，究竟咧喺虎年啊，今年边一日咧开始咧系比较旺啲噶嘛？ 嗯。 所以有啲人其實今日初三都未曾開工噶。 哦，係啊，係啊，係。 係啊，有啲就話初四啊、初七呢都係好日啦。不過我覺得呢啲信心有不信心無啦，冇乜所謂。我覺得你隨心信心、開心嗰日開工咧，就係、是、一年都係順利噶啦。 冇錯，所以最緊要就係著啲令到自己開心嘅衫。 絕對係啊，翻工又好啦，出街見下朋友仔都好啦，拜個年都好啦。我覺得咧。 着啱颜色嘅衫咧，甚至乎我哋所谓咧着一啲咧帮你开运嘅衫， 嗯 嘅颜色啊，嘅颜色嘅衫咧，睇下帮唔帮到大家，令你个心都开啲啊！ 好劲啊！今朝要落足毅力先得啦。 系啊，喂嗱，虽然咧今日初三啦，但系我而家都觉得初三都唔一定系话即系以前话初三会赤口会嗌交噶嘛。咁而家要嗌，成日都有得嗌啦。要唔嗌就收咗火嘅，成日都唔使嗌噶啦。 唔好自己凝住得噶啦，其实。 冇错，唔好揾少少嘢就走嚟嘈，反而我觉得系好噶。 嗯， 你成日觉得初三系赤口咧，我自己就会收敛啲啊。 哦，系系系，都系嘅。 费事俾人话你做咩揾交嗌啊？咁样。系啦，就无谓啦。咁好啦，咁啊讲下咧，今日会讲咧三种，即系叫做开运颜色嘅衫，睇下大家喺呢个正月嘅时候咧，会唔会选择咧呢啲颜色嚟着下啦？咁样 好啊，好啊，睇下系咩色先。 大家第一只推介嘅颜色啊，如果今日赤口咧，再着佢咧，应该就不灵不冷啦。我哋真系就系红色啦。 嗯，但系呢个过年必备、啊嗯， 必备噶。其实真系有佢嘅，即系可能都有啲根据都唔出奇噶。因为咧，红色咧其实就代表火嘅。 嗯， 系啦，咁就系农历新年啦，即系叫做就最受欢迎嘅颜色。 系。 同埋咧，翻查翻咧，原来自古以嚟啦，即系有一种讲法咧，就系话红色咧系有一种旺财，哇，紧要啊，系咪？听到旺财呢单嘢， 嗯， 旺财同埋辟邪嘅颜色嚟嘅， 系、 嗯。咁尤其是可能你话，你今年可能系叫做我哋叫值太岁啦，可能你系未必系犯嘅，即系可能你有少少冲啊，个太岁啊咁样啦，或者你系本命年啊，譬如你今年系属虎嘅人嚟讲咧，有啲人就话咧，着红色可能都帮到手，不过当然要再细分嘅，因为你。虎年入虎年里面其实你都有不同的年份的嘛，十二年是一个周期来的嘛。 嗯。 是啦，咁你可能是不同的虎年啦，当然你话你甚至乎边个月份啦，咁样可能你再相信呢样嘢嘅话呢，可能你就再去研究一下啦。 嗯嗯。 咁我哋今日笼统讲嘅呢就是话红色原来呢就是哇旺财啦。开运啦，同埋辟邪嘅颜色嚟嘅。 係。 咁有阵时候我哋会觉得红色好难驾驭喎咁样。成身红卜卜出嚟真系太似一个利是封啦。咁我哋建议大家可以着啲乜嘢咧？譬如我哋可以着一啲红色嘅卫衣啦。 嗯。 同埋咧，而家咧，唔知芭比有冇发觉啊？好多女仔咧，尤其是啲韩国嘅啲歌手又好咧，啲 celeb 都好啦，佢哋中意着卫衣咧，系衬单车裤噶。 哦，系啊，系啊，如果条腿幼就系咯。 咁我觉得咧就系可以，你嗰件卫衣长身少少， 嗯， 冚到劈劈嘅，咁然后着条所谓嗰啲单车裤贴身嘅黑色裤啦，膝头哥上边啦，同埋咧佢哋中意系衬白波鞋咯， 嗯， 好复古嘅呢一种着法，但我自己觉得咧又可以几casual 啦，譬如你话而家我哋都未必系即系可以大班人聚会得到，可能系啲少少好 close 嘅朋友聚会啊，或者屋企人啦、啊，少少人咁样拜个年啦、啊，咁样唔使话做到太夸张。我觉得你着一件红色嘅卫衣，咁无论你下身你可能系衬裙啦、啊，衬条半截裙啦、啊，或者就系头先咁讲啦，可能咧就系衬条单车裤啊、波鞋咁样，又型格又开运，咁我觉得都几好嘅。 嗯 嗯，好啦，跟住 Barbie， 另外咧再讲另外一只颜色啦。我自己咧就近年就好中意呢啲颜色嘅， 系咩色呢？ 咁如果再加埋佢个象征意咧，我今年就会更加着多啲啦。 嗯嗯嗯， 嗯就系、是、黄色、 哦。哦， 原来咧黄色咧就系咧可以就更加招财，有即系、就是、自带招财嘅寓意啊！即系或者财咧会自己飞埋嚟咁样， 真 系 好啦，成嚿磁石咁啊！ 我哋成日都讲啊嘛，即系多劳多得就梗噶啦，但系我哋就想少劳多得噶嘛，都系嗰个心愿就系、是。嗯原来黄色咧，即系除咗寓意系你可以自带招财啦，同埋都象征咧系富贵吉祥嘅意思嘅。 嗯，咁啊几好。 嗱，我自己觉得咧着黄色咧都可能有少少技巧嘅。 嗯。 如果想容易啲穿着嘅黄咧，就系、是、我哋叫一啲 warm 啲嘅黄色。 系。 系啦，暖色系一啲嘅、 嗯。 我哋而家咧成日会执相咧，你去执相嘅时候咧，都会你可以自己调教个颜色咧，系佢冷色啲、偏蓝啲，定系偏红啲，所谓暖色调啲嘅。我觉得咧偏暖色嘅黄咧系容易啲着嘅。 系。 系啦，咁甚至乎如果你话偏暖色啲嘅黄咧，你着晒一 set 咧，我觉得啲套装咧其实着出嚟咧都好有型嘅。 哦，系啊，呢几年都多啊呢啲。 啱啊，系嗰啲我哋叫鹅黄色啊。 嗯。 未去到芥黄嘅，但系偏暖色少少嘅黄色， 甚至乎你可以將一啲深淺度唔同嘅黃色，譬如粉黃，你可能襯一隻芥黃咁樣喺個身度咧，我覺得都幾自然嘅，同埋咧就好似我覺得好有親和力嘅個感覺，好陽光嘅，咁自然我覺得除咗招運之外咧，更加可以招人緣添啦。 係啊係啊，見到你著得靚同光鮮啊，光猛啲，都想行近你多啲，望多兩眼啦。 絕對係啊！咁如果你想招人緣咧，另外呢一隻顏色咧，你就不得不著啦。 嗯，係咩色咧？ 我覺得你會估到嘅， 唔通係粉紅色？ 絕對咪就係咯，粉紅色咧，因為都幾女人味嘅顏色嚟嘅。咁如果你話想啦，即係喺新嘅一年咧，招下桃花。咁桃花就唔一定講緊男女嘅姻緣嘅。如果你話想，無論你喺工作嘅場合啦，喺你嘅朋友堆之中，你想增強啲你自己嘅魅力或者人緣好啲咧，粉紅色都係一個選擇嚟嘅。 嗯。 咁粉紅可能有啲難著，因為佢始終比較少女味一啲嘅。 係啊。 咁如果你話你唔想太少女啦，譬如我呢啲即係今日係熟齡㗎啦嘛。咁再想著粉紅咧，可以點樣著咧？咁可以嘅。其實咧好多 tweed 咧嗰啲物料嘅衫咧，其實配粉紅色係恰到好處㗎。 係。 尤其是今個新年咧，嗰個氣温又跌翻少少咧，都係翻啲十零度呢啲氣温咧。譬如你著一件 tweed 嘅粉紅嘅外套，就咁簡單襯牛仔褲。或者你想再勁啲嘅話，咁你可能就著一條桃紅色嘅西褲，你著一件粉紅色嘅 tweed 嘅外套，你入面可能著一件白色 T， 咁你可以開胸著啊，因為我覺得扣曬紐著好似好荒謬咁樣啦。你可能入面咧著一件有字嘅白色 T 啦，咁然後著件 tweed 外套啦，襯牛仔褲或者襯條桃紅色嘅西褲咁樣行出嚟，我覺得已經哇，即係好搶眼啦，好吸引人啦，亦都有種幾親和力嘅，同埋。我覺得有女人味咯，最緊要就係、如果你話覺得咧，喂阿海好似紅粉紅色啊、紅色呢啲咧太勁啦咁樣，我覺得有一啲另外嘅選擇可以提供俾大家。 嗯哼， 就係、是、咧用一啲嘅單品啊，譬如你嘅手袋啦，或者鞋啦，你都可以選擇呢啲顏色。 哦，然後套衫就唔使全部係呢啲色啦。 冇錯，譬如你可能著啲 shocking pink 嘅高踭鞋。拎個 shocking pink 嘅手袋，咁你已經係有嗰種哇招財啊、旺人緣嘅元素喺裏面，又吸睛，但係又唔會太過哇，即係咩事啊，即係太勁啦咁樣，自己又著得舒服嘅顏色嚟嘅。 呢、這個方法都唔錯喎，真係。 係啊，希望幫到大家啦。咁啊，新年可以我哋開個靚運，全年都行好運啦。我成日都係話穿搭咧係可以幫你轉換一個心情，希望可以幫你轉一個好嘅心情啦。 好啦，今次就唔該曬海。 好，拜拜。 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及时看轻我，你越难传播。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 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do it in daily shows.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传播。按一按 F 五好吗？刷新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早七点零九分啦吓，咁啊出边冻冻地咁啊，仲系假期嚟嘅，咁啊今日咧就初三赤口。二月三号嘅早上，咁啊，除咗有白元豪之外啦，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特别，今日诚邀到啊，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哎呀，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想劳动一下你咧，帮手睇一睇个天气， 你冇咁讲，你想我讲交通先啦，定还是讲天气先啦？ 你有交通啊，梗系讲交通先啦，钟哥。 好啦，而家由梁永忠咧报告交通消息嘅。 啊， 咁我翻嚟嘅时候咧，咁喺三号干线啦，又或者龙翔道啊，暂时呢个钟数当然系路路畅通啦。 系， 咁亦都希望咧，将来都系路路畅通啦。你知道龙翔道噶啦，经常都会有塞车嘅事件噶嘛。 系， 咁但系咧就今日就呢个钟数咁早，咁同埋今日都仲系年初三，好多人都仲系喺个休息期间嘅，咁所以咧都未系翻工或者使用道路住嘅。咁以往常嘅惯例咧，通常咧去到初七之后的职业车大部分都开翻工，先至会变翻塞车嘅。 系，即系听日啊，明天咧初四嘅时候，虽然部分人啊翻工啦，咁啊初步估计咧都应该咧就未出现嗰啲好大嘅车龙住嘅。 我初步估计好多人听日都系攞咗假添。 我都觉得系啊，释放啊，梗系咁放啦，唔通贪佢初四翻工咩？ 系啦，嗱，唔紧要，唔紧要。咁不過咧有一樣提一提大家，因為今朝有啲琴晚應該落過好大雨 啊，係啊係啊 係啊，唔知啦。咁今朝個地下都仲係濕滑啦，咁同埋仍然有少少雨粉啊，咁所以路面咧都駕駛嘅時候都真係要額外留神啊，特別係入彎嘅時候，千祈唔好俾佢大啖油啊，大家嚇。 係啊，仲有嗰啲高速公路啊，好多時咧其實有一兩個嗰啲窿窿咧睇唔到嘅，即係你平時可能有機會睇到，但係落雨天咧。更加睇唔到，咁你可能突然間就其實等一等咧，就有機會又搞到你線胎，咁所以咧，即係安全車速係最重要，睇清楚個路面先。 咁有限嘅交通消息咧已經報道完畢啦，咁詳細嘅交通消息咧就交翻俾小白喺直播室度諗一諗啦。 係啊，好。 咁我而家講埋呢個天氣先啊。 好， 好，天氣嘅方面咧，寒冷啊， 梗係啦， 寒冷啊。咁因為咧，你正話都講咗咧，今日個温度都偏低啦。 嗯。 咁同埋咧。落緊有少少雨粉嘅關係啊，咁所以咧就會係比較凍嘅。嗱，我而家停低咗架車，因為我而家喺公司門口啦。 好， 咁而家落去咧，俾個體感温度大家聽睇一睇。哇，喺又冇想象中咁凍， 竟然十二度啫喎， 係嘛？冇想象中咁凍，但係咧都仲係感覺到有啲寒意嘅。嗱、 哦， 跟住咧。寒咧同冷系唔同嘅，所以我成日话寒冷寒冷咧，其实系两样嘢嚟噶嘛。寒咧就由心里边感受出嚟嘅，冷咧就由外边啦。咁所以咧，基本上而家感觉上系寒多啲，可能真系因为有啲雨粉嘅关系咧。咁所以大家感觉上系有一份嘅震腾腾嘅感觉，由个心嗰度发出嚟。 系 啊，咁所以咧亦都呼吁咁多位无论咩年纪咧，之前我就系话。如果是啲长辈们咧，着多件衫啦。其实咧，以我认识，譬如话晨光第一线，好似你呢班比较年轻嘅咧，身子咧都系比较孱弱嘅。咁所以我都希望你哋咧都要着多件衫，揽多条颈巾咁样啦。 系啦，我见阿 O 咧，成日都仲系短打咁样翻嚟呢啲天气都 系啊。所以咧，阿 O 咧，我谂佢呢几日都应该喺啲完全有暖气嘅地方，佢先至咁活动咁样， 好似外国生活咁咯。佢而家。 是啊是啊，嗱咁我梗系门口啦，咁我交翻俾阿小白先啦，记得大家着多件衫啦。 好，唔该晒钟哥，咁啊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咁啊，出边嘅详尽天气方面咧系咁嘅，多云，早上寒冷，咁啊有几阵雨，雨及咧就系薄雾。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系1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咁啊早上寒冷，日夜温差亦都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啦。而家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到2低水平嚟嘅。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个早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恭喜你咧，样样嘢都事事顺利，发个大财咧！ 多谢多谢，咁我都祝你啊身体健康啦，祝所有听紧我哋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嘅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虎年虎虎生威啊！ 有一种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嘅感觉。 你赢你赢，我哋讲 新气象啊嘛， 开开心心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喂，当然啦，喺个 market 即系所谓嘅市场里面咧，都好希望有一啲新嘅气象啦，因为不断有新嘅气象，先会有新嘅 product， 然之后先会有新嘅财路。好噶嘛！ 哇、哎，发财发财最开心啦，最紧要大家。喂，其实而家咧，以前咧吓、啊，即系我年轻嘅时候啊，不系八九十年代咧、 嗯， 我会觉得大家好期待一个所谓嘅新气象啊。即系而家咧，即系去到呢、這个数码年代啦，或者我哋叫数字啦吓、啊，即系直接就系数字啊嘛。我对我嚟讲咧，新气象已经唔使期待啊。 嗯，点解咧？ 持续都有新气象，因为我成日都讲啊嘛，嗰、那个咩叫自媒体啫？就即系因为嗰个自媒体呢个来源就系以往你要靠啊报章杂志、电视、电台咁样去宣传啊，或者去介绍你自己啊嘛。 嗯， 咁你而家有自媒体，其实自媒体其实都每一个人、每一个自己嘅你嗰啲社交平台嘅账户都系一个自媒体嘅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唔使，我唔使等啊 ，Bobby 你邀请我，我自己可以谂啲新嘢出嚟。咁所以咧啊，去自己创造新气象啊，或者俗啲讲，创造商机、创造个财路嘅机会咧，都大咗嘅。 嗯嗯。 啊、所以呢就值得新一年啦，我希望要祝大家呢就唔使下下都等人哋，唔使等运到啊，自己呢去创造啲命运啦。 嗯，其实讲创造呢，以前我哋就成日觉得个目光摆喺创业啦，即係自己要开发一啲品牌啦。但其实而家都唔需要喎、啊、我见有好多网红呢，又或者係一啲呢叫做好鍾意写 blog 啊，或者写贴文介绍一啲嘢嘅朋友呢，有时都会主动去联络喺一啲唔同嘅公司或者係服务呢，即係俾佢哋试下咁，我哋帮你出返个 post啦，咁呢一种都系一种营运嚟噶。 嗱，我就上一集我有啲前一上一集定前一集我有提过嘅。 嗯， 咁呢啲嘅所谓即系 KOL 啦、influencer 啦、网红啦、嗯、各等啦。我就早都认为话咗俾即系我嘅睇法，都系话呢个系一个新嘅一个行业嚟嘅，一份工作嚟嘅、嗯，就唔系一个兴趣嚟嘅啦。咁当然啦，你自己有份工做紧嘅，你出下 post 啊，做录下嘢啊，拍下嘢啊，影下相咁，嗰啲就系兴趣啫。 嗯。 但系有好多我哋近呢十年八载咪好兴嗰啲，即系斜动斜杆人啊 ，slash 嗰啲啊， 好多身份啊。 佢哋都我自己都係啊，咁我花好多時間去經營自己個社交平台啦，咁我係一個失敗嘅例子啦。嗯、 都唔係、啊，你啲相片都好靚嘅，好吸引嘅。 但係咧，又唔好俾我咁樣去誤導咗大家， 嗯、 因為咧，我上一集有講過嘛。啊！呢個係一個非傳統嘅方式，非傳統在於以往你揾份工做，你點都問咗幾多次你先做㗎。係。即係你唔會無然都去翻工翻一日翻八個鐘頭工，但係冇糧出噶嘛？你做嗰樣唔係一樣工作嚟噶嘛？係啊，去經營呢啲自媒體咧，就咁前期甚至乎可能好耐咧，你都唔會有錢嘅。 嗯， 咁所以咧變咗，如果我好鏗鏘咁話俾你聽，呢份係一份工，你絕對可以駁我。喂，冇錢我點會有一份工啊？ 嗯 哼，咁、啊、所以咧其實係唔容易嘅，絕對唔容易嘅。你唔好話我話俾你聽，你去出個post 啊嗰啲件事是容易，但是咧要将它当是一个生财工具稳值咧，其实喺我认为是很难的。 嗯， 咁你话点解咁点解咁多人做嘅？其实大部分咧本身做紧呢样嘢嘅人咧，佢哋自己都有唔同嘅工作背景啦，有固定嘅唔同嘅收入啦。咁、 嗯、 只系话想就slash 啦，即系车动啦。希望可以透過社交媒體可以發展多啲唔同嘅範疇， 嗯， 啊，令到創造更多其他嘅機會，就唔係話咁多人咁容易全職做呢一樣嘢嘅，係少嘅，即係相對成個人口成個 population 嚟嘅係少嘅， 嗯嗯。 咁你話喂，咁嗰樣嘢點樣成嘅呢？點解我話開頭係好難呢？因為嗱，我假設你唔係一個名人先啊嘛，我假設你唔係一個明星先啊嘛， 嗯， 咁變咗咧，譬如舉例，最多人做咩咧？最多人做 food blogger 噶啦，係啊，最多人做嗰啲 foodie 啊，即係專係影嘢食啊、影餐廳啊、介紹食物啊。咁、 嗯、 好多呢、這個唔係什麼秘密嚟噶啦，呢、這個其實係個行業屬性嚟噶啦。當你咧儲到有咁上下嘅粉絲， 嘅時候，甚上下 follow 嘅時候咧，你就會因為咁變咗即係多人睇呢啲嘢啦嘛，多人以為阿 Barbie 介紹翻啲餐廳咧都好嘅噃，咁啊多人去追蹤你咯。咁多人追蹤你嘅時候，你就可能會有機會咧，你就會主動聯絡啲餐唔同嘅餐廳啦。可能你會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哋，喂，我係邊個邊個，我咧就整好多相，做好多試食噶，不如你邀請我嚟食啦。咁好多餐廳都會有興趣嘅，因為即係算係請你食個漢堡包咁樣， 又唔算好高成本咁樣， 係啦。咁同埋咁，其實人哋都會審視你嗰、那個，你係咪真係有咁 follow 啊？咁你好似你得幾廿個 follow 啊？咁梗係唔會騷你啦。咁但係或者好多護膚啊、化妝品啊、美容相關嗰啲，咁佢哋會送好多，就唔好話淨係送個贈品咁難聽啦，佢哋都會送禮物嘅。咁即係送，唔係淨係單係試用裝啊，有好多品牌都好大方啊，會可能會送一個完整一 set 嘢俾你去用啊，去試用啊，咁你就介紹翻啦，或者影翻相啊。咁如果你信任嗰啲你有追蹤嘅所謂嘅 KOL， 或者佢唔一定 KOL 噶，或者你嘅朋友，譬如你話 Jerry 介紹新嘅，我信阿 Jerry 喎，雖然我唔係一個 KOL，但係你信任我嘅眼光，喂，佢唔會亂擺嘢噶，我估佢介紹得嘅。梗係好嘢啦，咁就變咗對於個品牌嚟講，咪會亦都有一個叫做新世代、新經濟、新媒體嘅一種嘅宣傳方法啦。咁呢樣嘢當然已經成行咗十年八載啦， 係 冇十年嘅，我諗五六十七八年啦， 都有咯，係咯， 有七八年。咁但係咧講完咗之後，你發覺咗係漏咗一樣嘢嘅，冇錢咯， 係啊，影完相就最多係得到套 product 咯咁。 系啦，咁你久而久之咧，你就會覺得哇，整我今次咧攞頂帽，下次攞咗個cream， 今次攞咗副眼鏡，咁下次咧有兩餐免費食嘅。咁你久而久之冇錢嘅時候，你好容易會泄氣咯。 係。 咁如果你當你行到佢一個位泄氣嘅時候咧，咁阿 Jerry 叔叔咧又走嚟就當頭棒喝咗你一棍啦。其實你前期你係有少少誤會咗，或者你嗰個思維太過狹窄咯。首先咧，你去做呢一樣，叫做數碼化、數字化嘅工作咧，其實唔係單單係為咗，即係當然你個終極目標係我係希望喺呢一個或者呢一堆社交平台度可以generate 到一個錢，做到一個生計啦。咁但係最重要嗰個元素其實唔係前期講攞嗰一份禮物嗰件事，或者食一餐下午茶嗰件事。最重要嗰樣嘢係我英文叫做 digital presence 啊，一個喺個數字世界、數碼世界嘅存在嘅價值嘅增加、增值啊。咁你話嚇，我點解要喺數碼世界有一個存在嘅價值啊？即係好簡單，八九十年代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話。哎呀，你要學下出去點樣應酬啊，要出去見下人啊，人哋難得請你，你一定要去啊，明明你唔係好想去，或者你嗰日好攰啊。其實嗰陣時未有數碼，未有社交媒體嘅時候，你去要去好多唔同嘅活動啊，人哋喂今日呢邊個約咗嗰個品牌出嚟啊，約咗啊導演監製出嚟啊，你一定要去見下人，等人哋認識你。是不是啊？你睇戲都有呢啲劇情啦。咁我係嗰個年代嘅人，我哋好多呢啲嘢噶嘛。其實，咁而家數碼世界，嗰個 digital 嘅世代，其實係一樣噶。你唔將自己放出去，點解你會覺得無端端會有人走嚟送份禮物俾你，跟住叫你出個 post， 甚至乎將來俾嚿錢你咧？係啦。咁所以你一定要，其實所以做呢啲嘢咧，喺我嚟講，嗰、那個價值終極嘅目標，當然係希望透過呢、這個。虛擬嘅世界可以去由我哋由文字發展到硬照，發展到語音，發展到短視頻，甚至乎拍到好似一套微電影，即係可能係七八分鐘嘅短片。其實一路喺過去呢十幾年係用我學邊個 sequence 去發展嘅，咁你就按住呢個 sequence 去做咧，喺一個新世代嘅時候有一個 digital presence， 有一個存在。咁你先至會有機會，即係正正就等於以前，喂點都要出下去見下人啦，你唔知今日你會認識到邊個噶嘛？其實嗰個目標係呢一樣， 先以为是最基本。 嗯，即其实简单啲嚟讲，就是在数码世界又或者是这种 online 平台的销售世界里面要打出个名堂来啦。 是啊，咁又是那句，我前一集都有讲过，最痛苦的就是你不知道你几时会可以除了只是拿到奖品之外还有奖金啦。 或者有丰厚一点的回报啦。 是啦，咁但係本身其实如果你已经唔係有固定人气或者有固定粉丝，其实你又唔会冒昧走去放弃晒所有嘅淨係做呢样嘅。有冇咁嘅人？有，但係我都係讲緊占一个少数囉。 係，咁都好清晰嘅应该。 是啊，咁大家所以你唔好话咁快去諗到啊，我几时有人会俾钱我去带货呢，你唔好諗嗰啲先啦。你一定係你100%纯粹向钱看嘅时候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已经係嗰个思路未必係最正確啦。 嗯嗯嗯。 即当然我梗係个个都想中奖㗎啦，咁但係你唔可以本住一个中大奖嘅心情去处理一件喺我形容为工作㗎嘛。 嗯。 但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既定嘅 digital presence， 咁但係话明存在係咩意思啊？等于头先又係讲八九十年代嘅嘢，你出去见人你都唔能够出去见一次啦。 嗯嗯， 你都要持续出去见，见到某一个程度，喂，多咗人认识你啦，多咗人知道原来搵呢方面嘅专才嘅时候我可以搵你啦，咁你先至可以，你话例如减产啊，出少啲场面啊，或者出少啲 post 囉。 嗯， 但係你未去到嗰个阶段嘅时候呢，其实又系翻转头勤力俾心机经营你自己嘅自媒体嘅意思，其实就系咁样解。 嗯，明白啦。咁希望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发展下呢啲事业咧，听完咧 Jerry 呢几集嘅一啲 tips 咧，都可以不妨自己试下嘅。 只不过可能唔一定成功噶，你睇我就知啦。啊，咁啊咁讲啦，你有时啊做人啊都系咁样啦，你唔行到去嗰度咧，你又唔知道究竟系点样嘅。不过我就希望借住即系呢个同你倾偈嘅机会咧。即系事先俾大家知道咗嗰、那个即系真现实情况系咁样，就唔系话有啲人觉得影张相就红噶啦。我希望你会啦，我真系希望你会。 有啲人可能都会嘅， 大有咁嘅人在，但系即系你系咪嗰个咧？咁你真系要做嗰件事咯。 系啦，冇错。好啦，咁啊，今次仲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拜。 到早上嘅7:28啊，揾嚟呢度嘅局张万之一样，转头听听新闻简报，7:30翻嚟咁啊，当然啦，继续咧都会有晨光第一线喺大年初三赤口之日啊，同你一齐倾下偈，我哋倾偈啫，我哋唔嗌交噶。今日系2月3日星期四，农历正月初三，适宜开市交易立券。纳财、入宅、迁徙、纳畜、安藏、开光、祈福。 好啦好啦，今日好翻啦。 唔好俾任何事影响到自己心情。今日忌嫁娶、栽种、作造、入殓、安葬、礼法。 我会醒定啲噶啦。 做人几时都应该醒定啲噶啦。今日都是大声阅读日， 无论大声细声，我都会同其他人分享阅读的乐趣。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提醒市民，12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照常服务，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中3间提供科兴疫苗的接种中心，分别位于北角渣华道体育馆、佐敦官涌体育馆和沙田元和路体育馆。其余提供伏必泰疫苗的接种中心，包括位于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旺角界限街体育馆、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九龙湾体育馆、西湾河体育馆、观塘晓光街体育馆、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和元朗体育馆，以及是葵涌林士德体育馆。大埔翁怡路一间村屋凌晨被爆窃，女事主损失大约420,000元现金。凌晨近2点，30岁女事主报警，话屋内有被搜掠过的痕迹。警员接报到场调查，将案件列作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将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之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商讨加强能源和金融合作。克里姆林宫话，普京同习近平将会喺听日共进午餐，可能签署超过15份协议，并准备多份天然气领域的新协议。总统国际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中国支持俄方对西方提出的安全保障要求，双方已经准备一份有关国际关系进入新时代的联合声明。乌沙科夫说，俄中两国在大部分国际事务持相同或者相近的立场，都无法接受单边制裁以及干涉内政，双方努力建造一个联合金融基础设施，防止俄中合作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裁。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派对门丑闻，面对的下台压力增加。保守党内再有3名议员去信1922委员会，要求对约翰逊展开不信任投票。如果有54名议员提交信函，就可以启动机制。日前公布的政府内部调查报告指责政府领导力和判断失误。另外，警方借调查首相府为要违反防疫规定的事件，涉及封城期间12场的聚会。约翰逊的发言人承诺会全面配合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朝早寒冷，有几阵雨同薄雾，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赴州精选， 全部都是他的 idea 来的。 粉红房、靓车、漂移、废车场，全部都是嘉怡梦想中的 MV 情景嚟嘅。今次一次过配合歌词，放晒落佢呢一首新尝试嘅跳舞歌当中。作曲陈夏威，朱林填词有 T-Rex， 编曲监制陈夏威。上班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谭嘉怡 I Saw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呢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网上最具人气奖，不知佢有咩秘诀呢？ 如果我诚实，妈妈都会唔系好嬲嘅。做错咗嘅嘢唔紧要嘅，只要我哋咧知道做错咗，我哋就要改。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悠悠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就1点至3点，美电康康啦！ 恭喜恭喜 ，Kitty 恭祝大家青春常驻， 阿 O 祝你财源广进， 芭比祝小朋友健康快乐， 小白祝各位身体健康， 钟哥咧， 梁明忠恭祝大家一年到晚开开心心，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明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恭喜发财， 年初三啦，7点37分。 哇，咁经我哋要讲恭喜发财，讲到年初几噶？ 初七咯，系 初七 嚟 咯，初七啦，应该系。 唔系讲到新十五咩？即系讲到元宵之前都仲要恭喜发财噶嘛？ 都得， 礼多人不怪啊！ 系咯系咯。 好，咁啊，阿 Kitty 又要扮啊小猪，扮到去新十五啊！ 即系嗰只手系咪？系啊， 唔 知点解好自然嘅，一讲呢啲嘅时候咧，只手就要一下一下咁样噶啦。喂，今日讲下即系拜年嘅时候咧，我哋譬如去人哋屋企，咁通常都唔会两梳蕉咁去噶嘛，都一定会买啲礼物去啦。咁尤其是重要嘅系咩咧？见家长嘅时候就更加重要啦，因为有啲人 未结婚， 尤其是第一次，可能啱啱拍拖冇几耐，咁跟住就过年啦。 圣诞节追到，然后农历年就去见家长。 咁我就先系奉劝咁多位，如果你系啱啱拍拖，又或者你系第一次见家长， 唔好拣过年， 唔好拣过年。 点解咧？ 好扎使嘅，讲乜嘢 啊？讲咩？ 讲乜嘢先？ 讲恭喜发财咯。 跟住咧。 跟住 祝人身體健康。 哦，即係你話嗰啲話題啊，坐喺度食緊糕嘅時候傾 乜嘢好啊？咁同埋咧，人哋會對你平頭品足啦，同埋你第一次見啊嘛，即係生保人啦。咁人哋對你會有一個戒心啊。咁又要正值新年，人哋諗住滿心歡喜，又要撞到個陌生人，唔知講乜嘢，咁就尷尬啦嘛。 係，即係最好一係過咗年先。 過年先。 简简单单食餐饭。 又或者如果你喺过年前已经系见过面嘅，咁你新年梗系要上去打个招呼啦。咁但系就唔好系拣第一次就系过年咯。 但会唔会有啲阿爸阿妈心谂，我一早追咗我个女？但是农历年又不上来拜年。 是喎、是喎，冇礼貌。 本身都冇礼貌。 如果一早追咗咁耐都唔上去。 都本身都冇礼貌。 亦都系就唔好再搞咁多嘢。 咁、都有道理嘅，我觉得钟哥讲即係新年嗰个气氛呢、 啊、 可能都未必好啱，即係大家坐低去到即係互相了解呀、啊、即係好客套呀、啊、咁样嘅。咁、不过如果你话有礼貌要上去即係见下家长呢、即係你份礼物就唔少得㗎啦。咁、以前呢我觉得拜年嘅时候呢好通常会买嘅一样嘢，而家已经好似比较少会收到。 饼干。 饼干就比较亲民啲啦。 朱古力，朱古力。 朱古力都比较普通少少啦。如果矜贵少少咧，通常会买一盒六樽嗰啲燕窝嘅，即系即食嗰啲咧。 过年喎、 过年。 哦，我好少买呢啲。 我都好少收到添。 系咯。 吓系啊。 系啊。 我近 你唔同啊，你本身行出嚟就知道系。养颜嗰只嚟噶嘛，咁啲人梗系会有呢个 target 买俾你啦， 我送张相俾你养颜。 我同钟哥咁样点会好人好姐谂到喂，不如燕窝啊俾你哋。 新年咧，首选啊就系曲奇饼啦，或者饼干类啦，即 系 首选啊。咁第二就 系 朱古力噶啦。 系啊， 咁如果再落去就应该系生果类噶啦嘛。 唔系啊，但系以前即系我讲紧，可能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见譬如啲人上嚟拜年或者同我阿妈拜年咁咧，即系会有嗰啲即食燕窝，即系一盒六樽嗰啲。其实都是冰糖水为主、 我知啊， 扭开食得噶嘛。 一系咧鸡精都有试过有嘅，即系我觉得系某几个年头咧都仲兴嘅，即系觉得矜贵啲啦，即系你。都过百蚊啦，嗰啲嗰阵时系咪？ 那个年代，即系十零年前啦。 系啦，系啦。 呢啲叫做咩非主流嘅送礼咧，另外仲有一样咧，就系嗰啲某一个品牌嘅面啊。唔係即食麵，但要煮嘅，咁佢就懶係矜貴做一個禮盒裝， 即係嗰啲咩蝦子麵嘅 friend 嗰啲， 係啦係啦， 跟住懶係又要咩擺樽醬喺度又 好，而家好醬咁樣， 而家好多嘅喎呢類型咁樣嘅 packing 嘅禮品包， 係啊，其實 市場 又係個包面， 係啊， 唔同啊嘛， 係啊， 其實所有禮盒裝都係即係多過禮盒。 我情願買嗰啲優惠裝，跟住自己包咗算， 咁又冇咁靚啊。咁你自己包咗係嘅，咁人哋收嘅時候感覺又唔同啦。 你自己整個 hamper 咁樣咯，即係整個果籃咁樣樣咯。嗱，今日咧我睇到一單新聞咧，就發生喺呢個台灣地區嘅。咁咧就話一個女子咧，佢就新年就同男朋友嘅屋企人拜年。咁啊，佢當然就梗係想攞分啦，即係好有禮貌咁樣送啲禮物過去啦。 女仔去男家。 系啦，系啦，系啦，就送一个新年贺礼俾对方，即系屋企嘅。咁点不知咧，对方嘅屋企人收到之后咧，即场就抌咗嗰一份贺礼。 系 咁咧， 唔俾面。 系啦，咁嗰个男朋友咧， 不吉祥嘅嘢， 仲收到阿妈个电话，就话咧呢个即系个男仔个阿妈，即系收到礼物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女人啊，系啦，咁佢咧就打翻俾个仔。就话喂，你女朋友都冇乜常识噶喎，咁样咁啊，令到咧佢就即系个女仔就觉得好尴尬，亦都即系好唔开心啦。咁佢冇心嘅呢一样嘢。咁不过咧，我估啊吓，我哋未必好熟悉呢一个文化，但系你哋都可以估下呢、个女仔到底送咗啲咩俾对方嘅家人咧？ 系咪又系嗰啲生果类啊？即系真系送咗两梳蕉，个意头唔好嗰啲咁样啊？ 嗱，系意头唔好嘅，但系咧佢其实都几specific， 几针对性一个行业嘅，因为原来对方嘅爸爸妈妈咧就系做医护界嘅，系啦，就医生同埋护士嘅，系啦，咁原来送呢样嘢俾佢哋咧，系代表。好嘅， 送一支茄汁俾佢哋，日日坚红，咁就大家利是啦。 送一啲水果，一啲水果咪色加嗰啲咁样，咁啊寓意人升天咁样，系咪中意？唔中意呢啲咁嘅寓意？ 啊，差唔多啦，就同咧嗰啲发音系有关嘅。咁如果我哋平时正常人收到，即系冇乜特别。顾禁忌嘅咧就冇嘢嘅，佢送咗啲咩咧？就送咗呢个凤梨口味嘅牛轧糖。 哇！ 咁你知道喺台湾 地区 系 啦， 就即系牛轧糖都好 common 噶嘛，系啦，即系食呢啲糖，咁啊谂住甜甜地咁样样啦。咁点不知原来咧喺台语嚟讲，凤梨咧 同旺来系谐音嚟嘅，即是话咧，如果你送凤梨俾人咧，即系旺来旺来，最初就以为好好意头啊，咁但系其实有呢个增加工作量嘅意思，咁即系祝福咧呢个 医 护人员 增加工作量又唔好啊， 系啦， 抗疫期间特别系， 系啦，好似就人哋生病咁样样，咁咧所以对方嘅爸爸妈妈收到咧，就即系觉得哇，有冇搞错啊咁啦，咁啊佢咧就将呢件事摆咗上网，咁啊啲网民都有两边嘅，一边咧就安慰佢啦，就话啊，其实都唔系个个人都知嘅，即系呢一样嘢，咁你都系无心之失啫。咁但系另一边嘅人咧就话唔系，即系喺我哋嘅文化里边呢样嘢好简单啫嘛，即系点解你会唔知道，或者送礼之前即系你都冇谂清楚或者问清楚。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其实你系咪应该都问下你个男朋友咧？ 我都想讲，第一问下男朋友先。咁男朋友俾翻啲意見，佢嗰啲意見好寶貴啊，係咪？咁送俾佢阿爸阿媽，佢最清楚啊。老實講， 如果男朋友都唔知咧， 咁啊抵打啦。 咁男朋友未必做嗰行噶嘛。 不過今次佢男朋友知，佢男朋友都唔幫佢。佢話我都冇乜説話可以幫你講到。 咁佢男朋友應該一早同佢女朋友打曬龍通先啦。 定還是 你上嚟嘅有啲咩禮物要嗱，我買咩好？ 定還是個男朋友本身已經想同佢分手啊？ 呢個似 可以擺明線佢。 呢個我所以我 呢個似。喂，你送呢啲咩鳳梨味牛轧糖俾我阿媽，佢中意啊。 佢平时好中意嘅，但系冇谂到佢农历年唔中意咯， 咁样扇佢啊！ 系啊，所以呢、這个都令我谂起拜年嘅时候送礼咧都要小心。有时你又会觉得啊，即系呢一个又唔够体面，即系同埋你随住嗰个时代唔同咧，送嘅嘢都唔同咗啦嘛。即系中哥咁讲，之前可能以前会即系送多啲饼干咁样， 系啊，饱肚啊嘛。 系啦，但系而家都比较少啦。譬如寻日我喺一个超级市场咁啦，咁见到嗰啲杂饼咧，咁啊唔系最大牌子嗰只嚟嘅，咁但系好多牌子都有出一大罐红色咁样嘅杂饼噶嘛，不过平到咧20蚊已经有一罐咯，即系减价。 我都见到 唔系嗰个常食嗰只， 唔系常食嗰只嚟嘅，系啦，咁但系都好平咯，系咪咁大罐？ 系啊，同埋而家咧，即系我哋由细到大买开嗰一类型嘅叫做送礼嘅饼啊咩都好啦，我发觉其实而家咧喺超级市场都系大部分堆咗喺度嘅啫，即系唔会话见到有人抢购啊。我俾錢嘅時候都唔見人買嘅，即係都有呢啲，大家都會覺得咧，因為以前就可能會成日諗住，食肥啲啦，肥又好啊，有啲咁嘅 concept 噶嘛。而家冇啊，而家個個都覺得會肥又唔好，驚三高啊。咁嗰啲餅咧，其實好多你都知，全部都係牛油懟落去咁樣去焗。 咁以你嘅觀察，即係近呢一兩年送咩會比較多啲咧？去拜年。 頭先嗰啲面啦、 啊，面啊， 其實面真係，因為大家會覺得。頂肚，而且嗰隻面咧又標榜非油炸，係咪 健康啲啊？ 健康啲， 我都係講，如果你送禮咧，最簡單，唔好諗咁多。朱古力係最穩陣， 你啫， 唔係你真係送俾邊個？ 即係甜啫， 咪咯。 咁啊，送俾我更穩陣。 你而家打開口牌啫， 朱古力啦，唔好諗咁多啦，朱古力。咁但係如果你送其他嘢咧，嗱餅乾咧，講真。唔係個個中意食， 係呢、這個真 乾哼哼，有啲人唔中意食 啊，又話咩反式脂肪咁樣。 所以我有啲朋友如果送餅乾咧，佢好聰明，佢送餅乾之後，佢送多一個一盒茶葉。咁令到你會覺得咧，我已經幫你諗咗 啦。可以攞嚟襯咁樣。 佢係一 set 咁樣送啊，咁原來咁樣送咧，啲人收嘅時候又會覺得嗰、那個即係又唔會覺得你行，覺得你諗過有心思。就算你送餅嗰啲人都會鋸啲嘅。 齋送茶葉都有嘅喎，即係而家都興嗰啲茶葉禮品包咧、包到好靚。 咖啡豆其實啲人都中意送㗎，因為而家多咗人喺屋企咧會有嗰啲咖啡機嘛。咁、如果你攞到一個喂唔錯嘅咖啡豆喎，咁啲人其實真係開心。 不過你首先咧，如果你真係想送呢個咖啡豆啊或者咖啡嗰啲嘢咧，你先睇一睇佢有冇咖啡機先咯。如果你送咗部咖啡機俾佢先，好送嗰啲咖啡女。如果唔係你信啱豉油俾我，我咪要自己買隻雞，咁咪好慘噶嘛。 係啊， 係咪先？嗱，不過淨話阿 Kitty 講到啲意頭嘅嘢咧，因為題外話。咁有時有啲新即係一啲人開鋪咧，你送個牌匾俾佢噶嘛？咁呢個都係要講意頭嘅。我好記得有一次咧，有一個呢、這個真事，不過好多年前啦。咁有人開診所，咁有個唔生性嘅人，你知唔知送咗個咩？嗰啲鏡面咧，咪寫啲 通常都係寫咩妙手回春啊？ 佢做咩？佢識貨如輪轉啊？ 兒科勝手啊？咁 兒科勝手啊？貨嗰啲咁樣，唔係貨如輪轉，佢做生意啫。 送咗个客似云来， 哎呀， 客似云来，佢谂住喂，咁你做生意多啲人嚟咪好咯， 系咯， 咪就系等于净 话同呢个差唔多， 咪就系一样咯。你客似云来，咁咪即系多人病， 就人哋病咯。嗰啲病人入到嚟等等嘅时候，哇，你又咁黑心嘅。 如果你开诊所，你想多啲人嚟，你还是少啲人帮诊咧？ 咁唔好讲到出面啊嘛。 眨眼，时间走过，有几多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嘅时光，总似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更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 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同阿 O 倾下偈先。早晨，阿 O。 喂，早晨啊，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突然间把声，我仲话打俾你嘅时候咧，好明显你系未瞓醒嘅喎。 唔系啊，我把声沙沙地，食得太多嗰啲叫做热气嘢。我琴日食嘅嘢系海量咁样，应该翻 翻嚟直播室，你会见到我咧系重咗十磅， 所以话你咧呢啲嘢你食唔晒，或者唔好夹硬嚟嘅，攞翻嚟啊嘛，可以。 你哋三个有冇话即系肥咗啊？或者食得多咗，有冇嗰种罪恶感油然而生啊？ 今年冇啊，今年好节制， 因为你食极都唔肥嘅，你根本就 唔系， 你平时咁食法， 你 都应该肥啦。 你都要啊，话你听，你同我一齐开工啊，嚟紧你唔好食咁多添嘛。 我唔得啊，我一定要食噶，我一节制少少咧，我好攰嘅个人，即系心情好差。 我唔想再改剧本啦，而家写住一个系苗条少女，我唔想变咗一个，唔想改呢一个啊。 唔系啲，跟后屘话导演做乜 cut 晒我啲戏嘅？你咁肥。都唔啱咁样，越拍越肥咁样， 唔 系真系有啊！ 叫导演咩咯？叫导演做后制咯， 执瘦啲， 执瘦啲咁样， 咁要喺个粮嗰度扣啦。唔系啊，真系，我觉得咧新年太多好嘢食啦，同埋你一班朋友或者屋企人聚埋咧，即系都好似要系食嘢去到维系嗰个 gathering 咁样。同埋咧，我发觉寻日就算即系尽量喺屋企节制，唔好食咁多糕啊，或者譬如我一餐团年饭咧，即系食。剩嗰啲夜晚再食，即系唔好一次过食咁多。但系咧个运动量真系少，即系我呢两日翻到嚟都系同钟哥讲，煲咗咩剧，睇咗啲乜， 都系坐喺度， 都系坐喺度啊，唔系其实系半瞓喺度啲，系啦，即系嗰个休息嘅状态啊，所以系真系 都系咁啊，系啊，真系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啦，所以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系肥咗十磅啦，系咁食。即系糕点又食啦，跟住嗰啲热气嘢，咩炸腰果啊，跟住嗰啲蛋蛋啊，小口枣啊，跟住仲有好多海量嘅薯片啦、啊，跟住又饮啤酒啦、啊，哇！所有最邪恶嘅嘢，好似一日入面做晒咧。好唔得啊！ 咁你今日歇一歇咯，你今日唔好咁放肆咯。 咩同埋把声都搞唔掂啊！你谂下，好少噶嘛。通常我哋出去做嘢，就算噏几个钟头嘢啊，即系再系咁讲，系咁讲嘢咧，都未至于声沙噶嘛。不过原来咧，露队呢个热气嘢咧，真系搞唔掂啊！ 系啊，啊呢个我都有少少。 但系欧啊，咁你而家系你自己一个人，即系一班人朋友坐埋一齐食啦，系你自己系咁放肆啊，定还是 全部 都 系 咁先？ 自己啊，我思怡过去嗰一年压力太大啊，你觉得点睇咧，大佬？ 关咩事啊？ 你 自己为食啊， 为 食 啊！ 可能真系咁。喂，不过你头先讲开咧，煲剧啊、睇剧啊咁样啦。喂，我其实过年期间咧都睇咗好多过往嘅一年嘅电影咁样啦。啊，有两套咧，我都重温翻，就系呢个《杀出过黄昏》啊，即系谢贤啊，四哥啦， 同阿 Bobo 姐嗰个。 系 Bobo 姐，喂呢一套咧，因为嗰阵时咧，其实上年疫情期间咧，好多港产片咧都叫做其实上咗一两个礼拜，跟住就冇得睇噶啦嘛，即系落咗画。我想支持咧，但系嗰两三个礼拜可能讲紧就系话啊做嘢啊，或者就唔到期，或者讲真啦，你入到戏院又冇得食泡谷，又要隔位坐，又要戴住口罩，其实就唔系好舒服嘅。即系有好多时候都要等出碟啊，或者等。叫做其他串流平台有得睇啊，先睇啦。咁所以咧睇呢个喂杀出过黄昏都几好睇喎、啊，即系所以前排咧呢、這个叫做影评人嗰个颁奖咧，阿四哥咧攞到呢个影帝咧系实至名归、啊。有啲朋友话敬老，我心谂即系除咗敬老之外，我又要睇下一看就知龙与凤。哇，四哥同埋 Bobo 姐真系哇！越老越可爱啊！我要用呢个咁嘅形容词啊，非常非常好睇嘅一部作品啦、啊，咁样咁啊，有机会大家又可以睇啊。另一部就系阿林家栋啊，阿家栋哥嘅《手卷烟》啊。咁呢部咧，其实我又系之前咧上戏院嘅时候又 miss 咗啦，即系啲人讲到好睇好睇啦，跟住咧我入去睇，即系睇翻嘅时候咧，我觉得嗰种好睇咧又系有一种淡然喺度咧，跟住我觉得哇，又系。即系港产片嘅一啲新嘅方向啊，因为入面其实讲情义啫嘛，其实讲一班居家兵退咗役之后点样，即系一班兄弟情咁样啦。哦，又系几好睇喎、啊！咁当中入面又有一啲南亚嘅元素咧，你都知道喂，依家呢一两年就讲嗰个种族共融啊，其实大家生活喺同一个香港啊，都系要发挥互助互爱嘅精神啊。咁佢又唔系咁。正面向嘅，咁你咁正面向你睇港台劇集支持撐下就得啦，或者其他嗰啲跨光譜嗰啲劇集就得啦。所以我一路睇嘅時候咧，覺得哦，其實 上年我 miss 咗好多港產片咧好嘅電影作品，我估我今日咧就會追翻一啲西片咧好嘅電影作品。你哋過往嗰兩日有冇都係咁樣？即係睇翻好多過往嗰年咧 miss 咗嘅作品，或者即係鐘哥話要睇嗰個咩啊《喪屍學院》啊，哇！依家好 hit 喎， 解圍我睇曬啦。 但新年流又睇《喪屍》，你又覺得點樣？ 有乜所謂啫？系啊， 佢百无禁忌啊， 百无禁忌啦，平时都系咁噶啦， 真系。 我哋翻工嘅时候未瞓醒都似丧尸咁翻嚟噶啦，系咪先？ 系，但系我一路睇，一路食住嗰啲即系糕点咧， 食唔落系嘛？因为爆晒， 落多啲茄汁当系咁样。嗱，不过咧，其实欧讲到咧就话喺串流平台上边睇翻啲电影啊，其实咧正话同阿 Kitty 都讲开。佢嚟另外一啲串流平台又係睇一啲好近期上過嘅電影啊！而家其實係一個新趨勢啊！你戲院睇唔到唔緊要，好快就會喺一啲串流平台你就會睇到啊！而且快過電視台添啊！而家係一個新嘅趨勢。 係啊，同埋大家都等緊咯，即係譬如頭先我同我鐘哥講話尋日睇嗰一套咧，咁佢斬開幾集咁樣，係啊，斬開幾集咁樣上噶嘛。其實我一早已經 mark 定咗尋日嘅日子噶啦，即係我知道佢會擺上去個平台，係啦。咁我尋日放咗工翻到屋企撳嘅時候，咦，仲未有嘅？哦，原來係四點鐘咁樣，咁啊等到四點鐘又再去睇。咁所以呢個真係而家可能一個新嘅趨勢咯，大家喺屋企嗰度，即係而家。要抗疫啊嘛，即系唔出得去嘅时候就要喺屋企睇，咁都煲翻好多剧嘅，系啊，真系。 嗱咁啊，我今日大家记住啦，年初三，不过唔系赤口，你又唔会出去拜年，即系最好唔好讲咁多嘢，唔讲嘢做咩咧？你又系食嘢嘅啫， 搞唔掂啊，大佬！听我翻到嚟失咗声，咁就 食清啲啊！你 听日见到你， 你听下，我把声唔系未开声，我真系伤伤地啊！ 好啦，咁唔好讲咁多住啦，唞唞佢。 好好。 话约翰逊话，任何入侵乌克兰嘅行动将会系悲惨嘅误判。首相办公室话，约翰逊喺通话中对俄罗斯目前喺乌克兰边境嘅敌对活动深表关切。约翰逊强调，需要揾到一条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同自卫权嘅前进道路。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局势恶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约翰逊强调对话和外交的重要性，并有必要让乌克兰参与谈判。俄方人述普京话，北约不愿意对俄罗斯的合理关切作出充分回应，违背安全不可分割的基本原则。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今朝早本港气温普遍下降至12度或者以下，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早晚寒冷多云，有一两阵雨同薄雾，日间气温徘徊在13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93%，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喂 ，Made in Hong Kong Alex 李志刚啊，农历新年梗系同一家人一齐包饺子，包完仲可以食。 我系超 B 啊，新年梗系帮屋企人拣定靓衫喺屋企等大家嚟拜年啦、 啊。我系 Mimi 罗敏庄啊，我今年会同个女布置好屋企，连定靓挥春。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咧就系凭住 Fast and Furious 里面嘅作品 See You Again 而走红嘅呢一位，又识得弹钢琴，又识得作曲，又唱得嘅一位年轻男歌手啊 ，Charlie Puth。 Why? 几得意一个比喻啊，形容自己系一个灯掣啊！呢个礼拜先系榜占第十位 ，Charlie Puth Like Switch。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你嘅平台系多元嘅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跳绳系我人生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啦，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好多价值观都建基于喺跳绳上面，如果我可以继续做落去，其实我都会想继续跳嘅。 佢系 CIBS 广播人，花式跳绳世界冠军张柏豪。 I King Jong Swastrong RTHK 个 Samudayik Sew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李博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远足在香港，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Dicky。 早晨好。 喂，今日咧就讲下嗱，琴日咧我哋嗰一集就讲咗，除咗订阅你 YouTube 之外咧，仲讲咗一个议题就系联储局加息咁啊，加息喂影响楼市，我都话我供紧楼啦，咁但系阿 Dicky 你就讲得云淡风轻一啲嘅，我估计你应该供晒啦，或者供完啊层楼咁样啊，咁啊喂加息有冇影响我哋啲供楼人士啊，或者对于今年啊，即系2022年再加。踏入虎年啦，對於香港樓市嘅睇法，你又係點睇啦？嚇，嗯， 喺梗係未公完啦，阿歐咁，同埋咧，香港人啊，好中意買物業嘅，可能有唔止一間噶， 係， 所以咧，應該咁講，好多朋友都要供樓，包括我自己在內，包括你在內，咁究竟喂今年會係點咧？咁又要先同大家講一講聲，即係新春愉快，新年進步，身體健康呢啲都係緊要嘅。 係 嗱，頭先咧，歐咧就講到，咦，咁嚟緊。即係有聯繫匯率啊，尋日又講過啦。咁跟住咧就香港咧就冇一個自主嘅貨幣政策啦，其實都係局跟嘅，最多跟慢啲嘅啫。咁係一個咩概念咧？咁所謂嘅資金反彈，喺而家呢坑銀行睇下結餘好高，咁啊跟住咧個拆息都仲係好低。咁但係其實最終咧，即係如果美國喺未來進一步再加息，例如年內而家市場估計最少加4次啦。咁其實屆時咧，我哋香港嘅最優惠利率咧，亦都可能最後都係會喐到。咁甚至乎即使未出現呢個情況之前咧，其實個 HIBOR 咧嚇，即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咧，其實都會逆暴逆吹有所反應嘅嚇，即係但係會跟得慢少少，大家攞個概念咁樣啦。咁所以最終啲美國繼續加息咧，其實香港都會有影響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就去到嗰個加息會係個步伐會好快，甚至乎好影響我哋供樓嘅成本咧？大家都會知好多朋友，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即係供樓都會用可能嘅所謂嘅 H 按啦。咁但係喺 H 按亦都會有一個上限嘅，咁就一個 P 減嘅幅度啦。咁當然即係大家借按揭嘅時間唔同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嗰個 P 減嘅幅度又好 ，H 加嘅幅度都好，就都仲係有所不同嘅。但如果你話以而家新做嘅按揭嘅水平嚟講咧，咁即係最簡單講啦，假如個 H 即係所謂嘅 HIBOR 係繼續係抽高，咁甚至乎再升到去就係話去到你嗰個按揭嘅封頂嘅水平，即係咁當然你嘅利息支出咧係會有所上升啦。同埋咧經歷咗過去嗰一年甚至乎兩年咧，譬如話即係由再之前你話社會運動，咁到後來。咁啊，亦都有疫情，咁甚至乎疫情已經困擾咗市場好耐，咁再加埋一啲好客觀嘅數字就亦都有啲人辭官歸故你啦，歸故你啦，咁啊，亦都有移民啦，咁有啲賣樓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真係啱啱去到過去嗰兩個月咧，真係睇到啲樓市嘅數據都顯示，真係有少少回落嘅跡象喎，真係整體成個樓市嚟講，咁但係又唔係話真係一個好大跌嘅情況。我諗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客觀嘅情形咧，就係當大家都會見到加息週期嚟咧，理論上係利淡房地產嘅價格嘅，呢個係即係好傳統嘅經濟學嘅理論。個原因就係話，咁你 加息啊嘛，咁、我供樓成本咪上漲咯，供樓成本上漲。如果我收嘅租堆量咁多，咁點樣反映翻？咪個樓價跌翻落嚟反映翻咯。咁呢個不嬲都係咁樣。咁但係咧，香港嘅房地產市場好複雜嘅，又唔係淨係睇單一個利率嘅因素就可以完全決定曬供求關係啦。 剛性需求呢四個字就係過往嗰幾年令到咧嗰啲咩城市領先指數係咁，哇！疫情冇、人睇樓，唔睇照買啦咁樣。我身边咧啲地产经纪朋友咧开单都有几个月开到手软，我话哇咁有实力嘅咩香港啲朋友，跟住佢话你冇啫啊，哦大把人有啦，咁同我讲，我的天， 咁 同我讲啊，唔系好 friend 嘅，唔系好 friend 嘅， 咁样讲， 唔系佢认真讲噶，佢好认真噶，咁啊 Dicky 就唔同啦，嗱几有实力咁样系嘛，咁啊， 你讲笑啦，真系，嗱应该咁讲，其实咧即係講到樓市，咁你話剛唔剛性需求，即係睇下你係咩嘅即係觀點與角度啦。咁房地產代理咁真心講喺我角度，好多時候都買花賺花香嘅。但不過真係如果講各類型嘅資產嘅類別咧，即係其實房地產市場嘅波動性喺歷年喺歷史上咧，其實都係大嘅。咁但係大家可能會發現就話，咦點解好似近年即係每一次啲經濟危機啦嚇，即係個樓價都唔肯跌嘅。嗱咁真心講呢、這個都係真係同美國嘅好多輪嘅量化寬鬆嘅貨幣政策，甚至全世界啲央行過去都真係喺遇到經濟逆境嘅時間採取嘅量化寬鬆咧，所謂嘅印銀紙啦嚇，即係其實都係有關，因為其實就係令到貨幣其實係貶值。資產亦都因為咁而升值，咁所以其實嗰個本身嗰個觀念係咁樣咯，咁亦都唔係話單一嘅因素，咁再加埋其實即係如果純粹講香港個房地產嘅即係嘅供應啦，其實亦都係真係大家都知即係。我哋細細個讀書已經話咩？即係地少人多啊，呢種咁呢個冇改變過㗎。咁所以即係你話即係講到咩北部都會區啊，咩填海啊，呢啲好長遠，甚至乎即係講得白啲係遠水不能救近火嘅。咁所以即係到現在，即係即使可能有移民，但係調翻轉亦都會有新移民嚟。咁所以變咗即係嗰個樓市嘅穩定性喺今年個所謂加息周期之下咧。我會覺得即係會有啲回落嘅空間同風險，咁但係嗰個幅度都仍然係好少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咧睇埋啊，平時睇股市，今日睇埋樓市方面啦。咁啊，希望大家咧，收音機旁嘅聽眾啊嚇，繼續啊，伸正頭講好口咁啊，要樓有樓啊，要錢有錢啊，股票升有股票升啊嚇，咁啊，亦都唔該曬 Dicky 啦。成你貴言啦，多謝你啦， 多謝曬，拜拜。 好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有前途。和所有冤侣花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无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有前途。啦啦啦。前途。 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过年见到亲朋戚友讲句吉利说话，会有意外收获噶。 钟哥， 恭喜发财！ 利是斗来， 廿蚊唔要， 一百蚊大落袋。 我系话得到相同嘅祝福啫，恭喜恭喜！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虎年帮你打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同你分享一下，我好中意行嘅一个地方啊。 嗯。 就是十二蚊店、 哦、其實我都好喜歡行呢個十二蚊店啊， 係嘛？ 係啊，因為佢入邊咧太多嘢咧係啱我用啊。 係、嗯就是、有啲咩咧？你通常會去行，因為有大有細噶嘛，有啲係連埋啲超級市場咁樣樣噶嘛。 唔係啊，佢都係十二蚊店，係得嗰個框係十二蚊嘅啫嘛。 唔係，但係有啲細框咧就真係日用品，有啲大啲嗰啲咧佢係有埋啲食物嘅，即係有啲汽水啊、零食啊咁樣樣嘅。 你知唔知連埋我仔？兒仔都中意行十二蚊店， 點解咧？ 個關鍵係咩？佢入邊有啲文具部噶，佢、文具部咧、有好多咧係嗰啲卡通人物去到做文具嘅樣式嘅嗰啲文具嚟。咁咧細路仔見到你就好中意嘅。咁、我哋平時如果你喺一般文具鋪買，因為我個人好注重版權嘅。咁、你喺一個咁大嘅集團底下，咁嗰啲都佢哋都攞曬 right 啦，係咪先？咁亦都可以咩面冇紙啊、擦紙膠嗰啲，哇！一大數就哇眼瓊瓊嘅睇到。 我都要跟你學下嘢，喺呢方面我比較薄弱嘅，可以。 咁你通常會買咩咧？除咗買文具俾個仔之外， 我自己嘅話就會買啲廚房嘅用品。 嗯， 廚房用品都好多，例如佢有好多嗰啲一嚿嚿同成日個樣招之同你 say hello 嗰啲白色一嚿嚿洗廚房嗰啲嘢咧，因為佢嗰啲唔使再落洗潔精噶嘛。 係， 佢一嚿白色嘅，然後你濕啲水係咁捽捽捽捽捽，咁啊廚房又俾佢省到白色乾乾淨淨嘅。 咁但系点解你哋咁中意行十二蚊店又唔行啲名店呢？ 因为佢真系几抵嘅，有时去行咧，你未必系有目标啊。当然有时有目标，即系譬如我想买啲胶糖或者想买啲碗碟咁样，咁啊谂住去十二蚊店就去买啦。咁但系有时你行到某啲头先我讲有啲好大间嗰啲咧，你真系可以行成个几钟头，慢慢望原来有啲咁嘅新嘢。 系啊，连佢面豉汤都有得卖。 有啊， 但系咧你哋唔担心嘅咩？所謂平嘢冇好，好嘢唔平啊嘛。 哦，我唔擔心，因為以前咧，即係曾經喺日本嘅時候，日本嚟啊嘛，有好多都係。咁我見其實大部分嗰啲基層嘅市民咧，都係喺入邊買嘢，係啦。而佢哋真係覺得入邊啲嘢係好，仲有咧有好多電視節目咧，會不斷揾 佢哋到底呢十二蚊店入面有啲乜嘢 好物 新嘅新嘢，或者佢有啲得意嘅發明？佢啲發明咧唔使好霹靂嘅， 係 佢好簡單少少點子已經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咧係方便好多。 係，所以幾得意嘅。有時行你發現，咦，原來尤其是譬如阿小白講嗰啲廚房用具咧、啊，原來可以咁樣，即係譬如有啲隔茶渣嘅，又或者有一啲係沖茶用嘅咁樣，啊出到咁咁細緻，或者出到咁有點子㗎咁、樣。咁我就發現啊，呢十二蚊店咧都幾多人去買，同埋有時咧你十二蚊都唔夠平啊，你買十件定唔知八件咧，又再送多一件。 你最初嘅時候都叫做十蚊店㗎嘛， 係啊， 最初嘅時候而家已經加咗價㗎啦。係 啊係啊係啊。 不過我成日相信咧、其實咧行呢啲叫十二蚊店嘅咧，應該都通常都係有錢人嚟嘅。因为佢哋悭咗啊嘛，所以咪悭埋， 所以咪有钱咯。 咩人行名店啊？其实就系冇钱嘅人行名店咯。点解咧？因为 想感受下有钱嘅生活啦、 啊。因为买晒啲名牌之后咧，个人咪冇钱咯。所以咧咪变得冇钱咯，变得唔系有钱人咯。即系个逻辑就系咁样啊嘛。咁冇钱嘅人就成日想揸住啲名牌，令到自己扮有钱人啊嘛。咁所以永远都系呢度嗰度使晒啲钱，咪冇钱咯。啲人喺呢度悭咗啲钱，我咪变富翁。 你咁根据你嘅逻辑，即系我行十二蚊店嗰时， 你 系 有 钱人。虚荣噶啦，嗰阵时我系有钱人，悭咗啲钱啊嘛。我就想讲咧，喂，而家嗰啲即系十二蚊店咧，都唔系净系一个集团噶嘛，即系有几个 集团 都有开呢啲嘅十二蚊店。咁佢哋卖嘅嘢咧都有所不同嘅，或者佢哋行嘅路线都有所不同嘅。虽然都系一啲即系家品为主啦，咁但系都有啲唔同嘅产品出嚟啦。咁见到有一间咧，其中就喺香港嘅分店咧就越嚟越多啊。咁就系日本。一个即系连锁店嘅百货公司咁样啦，咁啊开咗12蚊店嚟香港，咁啊开完一间又一间，咁啊见到咧近一个月咧仲开多咗五间分店添，所以咧你就唔使周围去到供啦，即系发现咦好似都总有一间喺做紧、 但系有大有细咯， 系啊系啊， 系有啲货品冇嘅，咁都要特登揾翻间大嘅你去买 咁样， 咁啊证明咗即系过年都唔好讲呢啲嘢，但系都要讲嘅，即系证明咗经济麻麻地啊，因为通常经济唔好嘅时候啲平价货咧就会好蓬勃嘅，咁譬如嗰啲快餐连锁店咧，必定系开到好成行成市嘅，因为经济唔好嘛，大家要帮衬平嘢啊嘛。譬如十二蚊店咪一样。 但根据你第一个 theory， 咁可能佢开越多嘅时候咧，又慢慢又累积多啲有钱人噶 咯，跟住经济就会好转啦。然之后佢哋咧就要执笠。 点解？因为佢哋悭咗啲钱啊嘛，悭咗啲钱叫咩咧？就投资咯， 就系、是、 就振兴经济咯，咁样。咁所以十二蚊店都起到一个非常之好嘅作用噶。咁啊，见到譬如话喺粉岭啊、青衣啊、石荫啊、元朗啊、太子啊嗰啲咧。都有開到一啲新嘅分店，咁都方便啲朋友仔去到選購下，即係喺日常生活裏面都可以慳返少少錢啦。 係啊，佢其中有一個嘅法寶，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佢係一個唔知咩放濕器嗰啲 friend 嚟 嘅。 咁佢呢係將佢插落嗰啲壺仔度，跟住你又放水。其實因為咧，佢喺入邊賣嘅都唔會係好貴嘅嘢啦。然後佢有個動物樣，不斷噴啲霧啊，咁啊即係加濕氣，咁令到你個屋企入邊如果乾燥嘅時候咧，可以有翻啲濕度啊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呢啲又平平地嘅嘢咧，咁你好似我呢啲人屋企有細路仔咧，其實都幾啱用。因為原因係細路仔好唔勁食啲嘢嘅。如果你買部真係幾靚嘅機放喺屋企嘅話，佢一定隻手去撳下佢啊，因為試過好多次啦。原來啲細路仔佢見到嗰啲煙咧會發癲嘅。佢揾隻手咧撳住嗰啲煙。 好玩噶嘛， 佢啊， 系咯，即系几好玩噶。 跟住试下倒下边啲水，系咪会倒出嚟？咁梗系会倒出嚟啦。咁跟住点啊？咪俾我闹咯，系咪？咁如果你买个平平地嘅，咁佢自己玩烂咗，你又唔会好心痛。 哇！好彩我唔系同你一齐住啫。 点解？ 我因为我而家都玩紧。咁住几得意？ 咁住几得意？ 有闹你嘅，你放心，你即管玩啦。不过有啲咧，真系头先阿小白讲话，好大间嗰啲咧，就直头系，譬如我记得旺角好似有一间咧系全层。 哦，系啊， 系啦，之前喺铜锣湾有一间咧，有唔知一层定两层添啊。哇！嗰啲咧系以前我自己即系尤其是。一个人住的时候、你又好像特别很多东西很想添置啊，但是又没什么头绪咧， 无底深潭嚟嘅嗰度， 系啦，我可以真的行到个几两个钟头啊。 不过另一个营商的逻辑啊嘛，你越是平咧，啲人越是觉得抵买， 买咗先咯。 跟住咧，你最后埋单的时候，原来你买嘅嘢嘅价钱啊，仲贵过你在名店里边买嘢。 名店。 因為你買了很多嘛， 係應該又唔 收唔到手， 但大部分 我唔係講緊你買十幾萬一個包包，唔係嗰啲咁樣啦。 但係真係好多人咧，攞咗一大。 一大扎貨之後咧，其實翻到屋企好多都冇開過， 冇過用， 係啊， 擺埋邊 先， 諗住平啊嘛，去開買埋先咁。 佢就有啲心態咯，所以好多貨品買咗翻嚟咧，其實都冇用嘅。 係、嗯，不過我嗰陣時喺日本旅行咧，我都有行呢啲十二蚊店，你有冇咧？你咁樣， 佢哋就一百蚊店啊嘛，佢哋 一百蚊店， 係咯係咯係咯。 譬如話你去一啲長少少嘅時間咧，咁第一我就會好少帶香港嘅嘢過去，去到落機安頓咗之後，即刻就去嗰度買。 通常機場已經有個細嘅。 咁又你無謂要搬入市區啊嘛，即係機場佢哋會比較遠啊嘛，香港好方便啫。咁咧落咗機安頓咗之後，即刻揾啲100 yen 店咧，就買嗰啲譬如牙膏、牙刷啊、咩毛巾啊、Kitty Clark 啊，就全部喺嗰度買咯，唔使呢度帶過去啊嘛。 係，不過你講到頭先話啊，有啲咧買咗翻去冇用嘅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喺日本咧見到即係十二蚊店，你會覺得同香港一定有唔同嘅，因為佢哋自己本地嘢嘛，即係肯定入咗啲貨咧係香港未必會入嘅。咁後來咧我就買咗一樣嘢翻香港喺嗰度，跟住一路到而家都冇用到啦。咁最后咧，我就都系劈咗嘅。咁但系我讲出嚟，我唔知道你有冇笑我。我买咗啲种子翻。 喂，香港 买嚟做咩啫？ 唔系啊，咁佢嗰个植物好似好日本啊，即系喺香港好似好少见到呢样嘅种子啊嘛。跟住我买咗翻嚟，谂住喺香港种啦。点不知最后我都冇种到。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3日。是一年的第3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31日。1488年2月3日，葡萄牙贵族著名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率领的船队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好望角的欧洲船队。迪亚士确认已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全部海岸，为葡萄牙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奠定基础。葡萄牙国王任命迪亚士带领一支探险船队沿非洲大陆海岸航行，寻找一条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印度的贸易航线。最初被迪亚士命名为风暴角的海角，之后被葡萄牙国王改名为好望角，意思代表成功开辟东方航线的美好希望。二月三号出生的朋友对自己职业的细节极端注意，可以轻松地分析事件再加以整合，懂得找住最佳时机，有耐心毅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帮助你寻找新事物？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历史里面，我哋不断寻找新大陆。喺人生之中，有冇经常为自己寻找另一片天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石荫东村任鱼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朝早清晨1点，共有1835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2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在受限区域内到访736户，当中61户无人应门，政府会跟进。政府提醒市民，12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年初三照常服务，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中3间提供科兴疫苗的接种中心，分别位于北角渣华道体育馆、佐敦官涌体育馆和沙田元和路体育馆。其余提供伏必泰疫苗的接种中心，包括位于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旺角界限街体育馆、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九龙湾体育馆、西湾河体育馆、观塘晓光街体育馆、荔枝角公园体育馆、元朗体育馆和葵涌林士德体育馆。警方在观塘突击搜查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期间，两名男子怀疑失足堕楼死亡。

请嚟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副教授邢金沙一齐欣赏名剧《百花亭赠剑》。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播放精华片段，港台电视三十一下午四点半足本播放。 Creamy，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起初咧系波胜揾我噶，跟住我觉得咧一定阅女无数，可能系嗰啲口巴巴好轻佻嘅男孩子，但系点知咧见到真人嘅时候，原来系一个草食男嚟，好大反差，跟住我觉得好温柔。Hello， 大家好，我系 Creamy 易建怡，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今日想讲下呢一套郑少秋嘅《流民皇帝》。 嗯， 我好似冇讲过啊嘛，呢套系嘛？ 冇 啊嘛。咁点解会讲郑少秋嘅《流民皇帝》呢？因为最近呢几年都有翻拍过嘅，都系电视台。咁嗰套咧就我就未有機會睇到啊。咁但係我都係想講翻阿秋官呢一套，因為我細個嘅時候睇啦，咁你哋又應該都未睇過啦。 我未啊， 未啊，真係未。 係啊，咁講翻個年份先啦，因為係1981年嘅。 哦，咁小白，你可能可以睇到嘅。 咁但係咩？ 冇睇過啦。 佢之後有重播過嘅喎。嗱，重播過你哋有冇睇啦？應該 冇。 不過唔緊要。你想睇呢，而家應該都可以喺一啲 專流平台， 專流平台可以睇得返嘅。好啦，咁呢度係講乜嘢呢？咁其實呢都係可以話一套橫跨咗數十年嘅電視劇嚟嘅。咁故事一開初嘅時候呢，就係講緊文初嘅時候啊。咁文初嘅時候呢，咁鄭少秋飾演嘅角色叫做朱錦春。 哦， 即係個鞋 音啊。哦，就係呢度嚟㗎。 係啊，朱錦春。即係朱錦春。 我媽有鬧過我朱錦春喎。 係啊。 原來佢就係喺呢度嚟㗎。 攞個諧音啊嘛。咩你朱錦春㗎，就係朱錦春。咁就呢度嚟嘅。咁其實呢佢係一個真係一個好昂直嘅青年嚟嘅。咁佢同佢嘅青梅竹馬嘅一個女伴呢，就叫做阿易容容，就阿思琪姐，李思琪飾演嘅。 哇，嗰陣時思琪姐好靚㗎。 而家都靚。 係啊。年輕嘅時候哇，真係睇返嗰個相，而家都靚，但係另一種靓啊嘛， 系啊，另外韵味啊， 哇！思琪姐咩三大花旦嚟噶，当年好厉害噶嘛， 易容容即系同易容有关噶， 哦唔系，即系攞个谐音， 哦， 因为叫做容容容容啫，易容易容攞个谐音咁样啦，咁啊咁因为冇钱啊嘛，咁两个青梅竹马咁点算咧？但系阿容容嘅爸爸咧就要求要有啲礼金，先至可以将个女嫁俾佢噶嘛，点知储唔够钱，咁储唔够钱点咧？咁阿爸唯有将阿容容咧嫁去另一個豪門裏邊， 哎呀， 咁多年前好興咧，即係等於賣咗佢啦咁樣。 係咯，可能儲唔夠二十個大洋啊。 嗱，咁但係咧就即係冇辦法啦，因為儲唔夠錢啊嘛。咁但係咧，咁阿朱錦春咧有一次咧，有一個神秘嘅算命先生話：你唔使擔心，張家輝咁樣，你而家冇唔等於將來冇。佢仲話你將來會係皇帝。 哇！ 但係嗰陣時係文初嚟噶嘛，點解仲有皇帝咧？咁佢就拗曬頭咧，但係佢聽咗呢句説話。就冇嘢啦，咁後來咧，咁因為輾轉有即係成個地方有好多嘅唔同嘅變遷啊嘛，跟住咧佢就流落咗去做山嗰啲土匪啊， 係， 咁我做咗土匪，因為冇嘢食啊嘛，跟住咪跟佢又唔係主動去做土匪，佢跟埋啲人柴娃娃咁樣去。點知又真係做咗俾佢做咗山寨王喎， 嚇！ 即係做咗一個即係領 頭頭咁樣 啊，因為其他嗰啲就推舉佢出嚟，喂你做啦你做啦，咁啊真係做咗個山寨王。 其他人推舉佢做首領嘅原因係咪因為就係貪佢昂直啊？即係可以喺佢身上面攞啲甜頭，又或者覺得佢 佢夠義氣， 係個個樣樣都有。咁、 哦、 總之就係陰差陽錯，佢原本由一個普通嘅好窮嘅耕田佬、 嗯， 就走咗做土匪。做咗土匪之後咧，跟住變咗做山寨王。咁、 嗯、 跟住咧，又去到呢個軍閥割據嘅年代咧。咁、 嗯、 不如話你哋唔好做土匪啦，跟我啦。咁即係叫做招安啊嘛，將佢哋招咗埋去，即係跟佢哋，即係跟嗰啲軍閥啦。咁跟住咧，去做咗軍閥之後，點知佢喺呢個仕途上邊咧，又不斷升遷，俾佢做咗元帥。 哇！ 咁啊又升咗一級啦。咁跟住咧，升咗做元帥之後咧，話點啦？咁跟住又打仗啦嘛。跟住流落咗去咗上海嗰度，應該係上海嗰度啦。佢喺上海嗰度咧。点知系做咗一个电影明星、啊，因为话、哎、你个样几靓仔， 点解件事有啲？ 其实系呢个可以话系早期嘅 Forrest Gump 添， 系、哦、 啊。跟住做咗电影明星，好受欢迎、啊，咁赚咗钱，跟住点样咧？咁赚咗钱之后，不如佢做做生意啦，因为你做明星，你都唔系系一个长远计啊嘛。咁啊，点知俾佢咧做咗上海嘅大亨？ 系， 因为真系揾到钱，开咗一间百货公司，咁啊直头 正当生意嚟噶， 正当生意做咗上海大亨。咁但系期间咁多年以嚟咧，一路都想揾翻阿蓉蓉嘅，咁但系每一次见到佢嘅时候咧，都会失散。而每一次失散之后咧，跟住阿朱锦春咧就会升官发财噶啦，即系由可能由土匪变咗做元帅，由元帅变咗做电影明星。总之每一次见到阿蓉蓉再同佢分开之后咧，佢就会有一个咁离奇嘅一个遭遇。 即系佢哋中间都有撞过嘅， 有嘅。 可能做土匪嘅时候咧，又俾阿蓉蓉见到，唉，你而家唔得啊，跟住又一见到佢走啦。 但系走咗之后咧，跟住佢又会有另一个际遇啊嘛，有另一个际遇之后咧，又 再撞翻。 会好啲、哦，好啲之后又撞翻，如是者咧，永远就系两个好似有缘无分咁样咯。好啦，咁跟住咧，当佢开咗百货公司之后咧，有一次咧识到一个叫做新先生嘅人，佢话：我俾啲货你买啊，平价牛肉啊，或者食新啦， 咁劲啊，咁劲一件事， 好嘢嚟噶。咁当然咧就唔系平价牛肉啦。咁最后咧，原来佢呢个新先生卖俾佢嘅嘢咧，就是、全部都系啲日本产品嚟嘅。咁、但系当时咧。即系喺打緊仗嘅期間啊嘛，嚇你買日本貨，咁咪即係你係唔愛國啦。咁、於是乎咧，就引嚟好多愛國嘅青年咧去搞亂啦。咁、跟住咧，阿朱錦春就揾阿新先生理論啦。點解你會俾呢啲貨我賣㗎？因為佢信咗佢啊嘛，佢昂直啊嘛。咁、原來咧，佢個全名點解佢叫做新先生咧？佢嘅全名叫做新直腳也先生， 哦， 新直腳也，原來咧就係一個日本嘅間諜， 新直傘咁 樣，新直傘，原來佢就係一個間諜嚟嘅。咁但係諗住咁 點解要陷害佢咧？ 好啦，點解咧？佢話原來因為阿朱錦春個樣好似溥儀， 哦， 嚇、咁跟住話其實咧我係想拉攏你嘅， 哦， 不如你過嚟幫我哋手啦。如是者。就係俾佢做咗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嘅替身， 哦、 所以咧翻翻去最初嘅時候，咪個算命先生話朱錦春，你將來會係皇帝嚟噶、 哦。 原來呢句説話就係去到最後真係發生咗。原來佢咧就做咗溥儀皇帝嘅替身。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劇情需要搞笑啦，真實就冇發生過啦。 真歷史唔係咁嘅， 就唔係咁樣啦。咁朱錦春咧就真係成咗溥儀皇帝嘅替身，亦都成為咗皇帝啦。 咁、個真身去咗邊啊？ 哦，咁呢度就冇交代， 冇講嘅， 咁只係需要有一個替身喺度出現 需要知嘅嘢就會知，唔需要知嘅嘢 就冇交代啦。 咁但係最後啊，朱錦春都覺得咧，即係我唔應該再做呢啲傀儡皇帝啊嘛。咁佢喺呢個時候就不如阿蓉蓉又揾翻啦， 又撞翻， 佢已經去到做一個即係假冒嘅皇帝，佢仲邊度有機會撞到蓉蓉？蓉蓉入咗宮啊？ 呢就係劇情需要啦。咁跟住咧，佢不如一齊即係靜靜雞離開滿洲國啦，走啦。咁跟住咪上火車，一班人連埋，即係當然有好多即係其他嘅角色，咪就一路由山寨嘅時候啲土匪咧開始識落嘅呢班人， 一齊升官發財， 一齊升官發財， 即係同一班人就一齊跟住阿朱錦春， 跟住朱錦春嘅，咁跟住連埋蓉蓉漏夜坐火車離開，哦，點知突然之間火車爆炸，大家失散咗，咁跟住咧阿朱錦春咧就自己一路流落就流落咗嚟香港，咁於是就經歷咗好多年啦，咁就去到80年代啦，講到。咁原來朱錦春嚟咗香港之後，咩都揾唔到食， 變成一個乞衣，咁喺街嗰度流浪， 又會撞翻蓉蓉。 咁未住，咁最後咧就有一個記者咧，有一個女記者就對呢一個乞衣咧好有興趣，於是乎咧就諗住同佢做個訪問啦。咁跟住同阿秋官呢個角色朱錦春訪問嘅時候，佢先至娓娓道來佢成世人由點樣喺鄉下耕田。經歷了咁多嘅變遷，終於嚟到香港變成一個乞衣嘅事件。咁跟住呢個 需要啦， 係啦，需要啦。咁呢個記者同佢做完呢個訪問之後咧，都好大感觸啊。最後咧就幫佢入住老人院啦，因為佢都老咗啦嘛。咁入住老人院嘅時候，點知喺老人院撞翻曬佢嗰扎朋友 嚇、 原來當日咧火車爆炸嘅時候咧。大家都以為朱錦春已經死咗，點知原來冇死到喎。咁其他人咧就又係咁樣不斷喺度變變遷遷嘅時候，就嚟咗香港，入曬老人院見翻一班朋友就好開心啦。咁原來又見翻面啦。咁就係與此同時咧，原來呢個女記者屋企嘅保姆，即係嗰陣時叫做馬姐啊，嗰、那個馬姐咧。 就 係阿蓉蓉啦。阿蓉蓉喺嗰次火車爆炸又冇事，不過失咗憶。記得曬所有嘅嘢，佢淨係記得自己叫做蓉蓉啫。咁但係就唔記得咗朱錦春啊。於是即係佢又流落咗嚟香港，跟住就去咗打工，咁跟住就老咗啦。咁、最後咧，最後就朱錦春當然係見翻阿蓉蓉啦。咁喺佢喺佢，我好記得嗰一場戲。咁兩個見翻面，阿思琪即係認唔到阿秋官啊嘛。跟住秋官咧就話：，你都記唔記得我啦？冇辦法啦。跟住阿思琪即係另轉身走嘅時候。秋官就唱咗隻歌，咁啊，即當然唔係陣間播嗰隻啊，唱咗隻好感性嘅歌，跟住喚起咗阿思琪即係蓉蓉嘅記憶，之後就記翻佢啦。 哎呀， 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有一個最精妙，我覺得係畫龍點睛嘅一筆。最後咧，朱錦春咧就好開心啦，我見翻你啊，見翻阿蓉蓉啦，咁樣終於可以兩個即係雖然兩個都老咗，但係終於都見翻面啦。跟住咧。佢喺袋里边攞咗一张六合彩出嚟，谂住对一对咧，点知中咗头奖，跟住、最后你估啊，朱锦春点样做啊？ 撕咗佢， 就系啦， 因为佢要同翻蓉蓉一齐，佢知道佢再咁样发达咧，佢又同蓉蓉失散噶啦， 因为佢每一次发迹咧。就係同阿蓉蓉分開嘅時候啊，所以佢最後咧，佢話我情願同你一齊，我唔要再要任何嘢啊。於是咧就搣爛咗張六合彩， 佢打破咗命運嗰個宿命。 佢冇打破啊，佢自己揀咯今次，因為我諗佢嘅宿命就係有錢就冇愛情， 愛情啊嘛。 佢而家就只愛美人，就唔愛佢個江山啊。 所以去到最後咧，留低喺自己嘅最緊要就係一份情義，唔係錢咯。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趁住农历新年假期，唔知道你有冇把握时间好好休息，喺屋企煲下剧呢？近几年有冇发现，无论系欧美还是系日韩，都好流行热捧一啲魅力嘅男星，而呢啲好有吸引力嘅男士，有好多都系中年嘅大叔嚟噶。虽然把口就话佢系大叔啫，不过其实喺英文里面有一个字系攞嚟形容呢一班咁有魅力嘅熟男嘅。林慧，转头话你知。 随时各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曾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刻，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错，恐怕想太多，让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 刚才讲到，在流行文化当中，在不同的国家和地方，近这几年都流行热捧一些流行的中年男星成为剧集和电影的主角。以前我们可能会说那个人是钻石王老五，又或者是笋盘，不过原来现在有一个英文新字叫做银狐 Silver Fox， Silver Fox。 大家都知道银狐本身都是一种很独特的狐狸，它的皮毛非常之靓，而且又有黑色又有银白色，在外形上已经相当之抢镜了。在欧美的流行文化当中， Silver Fox 就是解作头发已经白白地，不过依然非常帅气，很有吸引力的中年男子，即是我们成日说的魅力大叔咯。下一次你不妨试下用这个 Silver Fox 去形容一些你自己觉得很有魅力的男演员，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赞美来的。 你不喜欢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要站这么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来到初三，今天 Kitty 继续邀请个扮靓达人超 B 跟我们讲下拜年着衫有什么要注意的。嗱，寻日咧，超 B 就提咗我哋同另一半去到拜年，着衫就唔好太暴露啦。仲有天气咁冻，着咁少，费事冷亲啊嘛。嗱，好啦，如果系去朋友屋企拜年，系咪真系可以着得花枝招展啲，扮得靓啲啊？ 大年初三，新年快乐，崔杰彤。如果今日你真係去同朋友屋企拜年嘅话呢，咁我觉得呢 friend 呢样嘢呢就冇乜所谓嘅，点着都得嘅。咁当然啦，如果你有啲呢喜庆少少嘅衫啊，颜色呢就好啲嘅。咁但係呢，我又会提议大家呢，即係如果今日呢即係冻冻地嘅时候呢，哎呀，平时呢唔怕冻嘅一件卫衣呢走天涯嗰啲朋友啊，咁我觉得你今日呢就可以着呢个 layering 啦，洋葱式着衫法。咁即係呢唔好淨係著一件，咁不如呢搵件外套仔著，咁然之後裏面呢就可以有其他嘅衫喺度，咁去到人哋屋企玩得興起嘅時候呢，起碼可以除一件外套呢都有件衫，因為好多朋友呢有時呢玩得興起嘅時候呢好熱好熱要除件衫嘅時候，咦弊啦，我啲一件厚嘅衛衣仲要勁熱，或者而家啲冷衫呢咪好保暖嘅冷衫呢，你去到嘅時候呢除又唔係，著住佢又熱得滯，都唔知點算啦，唔通去到問主人家話唔好意思，你有冇件 T 恤俾我換咩咁講。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大家如果真係去 friend 屋企玩嘅時候咧，真係著呢個洋葱式著衫法，即係有唔同嘅嘢可以除下。咁你起碼咧，如果你真係好怕熱嗰啲，你有件短袖嘅 T 恤喺底啦，咁打打底，咁然之後去到嘅時候咧，除極都有件短袖 T 恤啊嘛。如果唔係咧，要問人借衫，咁就尷尬啦。 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咧，我哋都睇咗好多大型嘅運動項目啦，東京奧運啦，係咪先？ 嚟緊又有冬奧咧， 嚟緊又有北京冬季奧運啦，係咪先？咁冬季奧運同東京嘅夏季奧運咧，相距嘅時間咁短，但兩者咧都有一個共同嘅一個重要嘅元素。就是環保，咁大家都會記得喺東京奧運，佢最出名嘅環保嘢就係佢嗰個獎牌，唔知收咗幾多萬件，唔知幾多萬件嘅一個電話啦，電子用品去到鑄造咗佢哋嗰啲嘅金啊、銀啊同埋銅牌嘛，咁啊令人哋感覺咧，哇！原來科技可以做好多嘢。 而我最記得環保嗰個係佢哋嗰個選手村咧，嗰啲運動員瞓嗰張 牀啊，紙嚟噶嘛， 係啊， 真係好嘢， 瞓紙真係好嘢，佢可以做得咁硬，其實紙咧。乜就嗰啲紙張可以做到硬嗰個程度，可以做飛機嘅。咁有啲科技都已經將紙去咗，開始咗去做飛機。 以前有句説話叫做香港人情紙咁薄啊嘛，即係話我哋啲人情 唔啱講啦， 關係都好薄。而家唔啱講啦，可以好硬淨， 可以好硬淨。好啦，去到咧就係北京嘅冬季奧運，啲環保方面咧相當厲害。因為除了是講要同一時間做環保，仲要做抗疫之餘啦，咁佢亦都可以將好多元素放咗入去。因為嗱，佢入邊成個北京冬季奧運會，佢入邊嘅項目啊，佢啲選手村咧，其實佢用嘅電咧都係100% 咧係環保電嚟嘅。好啦，咁啲電點嚟呢？原來咧就喺第二個地方咧，就將啲電送過去嘅，經電網送過去呢一個選手村。呢樣嘢就真係犀利啦！原來第二個選手村嘅電咧，係咪又係環保電咧？係，原來風力發電嚟嘅。佢將沿海嘅風力發電嗰啲電能咧，就經呢一啲嘅電線咧，就送咗過去佢哋北京嗰度啦。咁呢、這個完咗呢個冬季奧運會之後咧，那個電網咧係會留低嘅。咁啊，繼續咧供唔知幾多億嘅瓦電咧，去到俾北京人咧去到用嘅。咁呢個我覺得。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好啦，咁除咗講到呢一個電之外啦，佢其他嘅例如佢有好多好靚嘅場館咧，佢用咗嗰啲嘅建築咧，都係好特別嘅建築嚟，用咗一啲係中國古代嘅建築方式咧，去到支撐住佢哋嗰啲，例如係跳雪場嗰啲嘅嗰啲架啊、供桿啊咁樣，咁都係用咗一啲古代亦都好環保嘅方式，同埋佢哋啲物料咧，今次係完全係都係喺製造嘅過程啊，甚至乎到而家咧都係零碳排放，因為佢哋有目標嘅，佢哋希望咧喺2030年嘅時間咧就做到係同呢個碳中和啦。咁去到再過多30年，2060年嘅時間咧，就已經可以去到咧就係排出嚟嘅碳咧係極少。咁你諗下，其實都係幾十年嘅事嚟嘅啫。咁而家佢喺呢個冬季奧運就行咗重要嘅一步啦。咁就話俾大家聽，原來我哋嘅科技咧。是可以做到呢啲嘅，咁呢樣嘢咧，我覺得對唔單止淨係我哋即係奧運會啊，甚至乎咧係整個地球嘅人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啟示就係，原來科技真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個環境咧變得更加好，亦都唔需要咧消耗更加多嘅能源，因為佢用嘅能源其實好少，嗰啲係大自然嘅力量去到推喐啲嘢啫嘛，變成電啫嘛，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冬季奧運會佢喺環保方面咧。我如果你問我自己，我覺得比東京奧運嗰個點子咧，仲更加多添。佢入邊用嗰啲科技融合咧，都好犀利啊！ 好期待啊！就係你啦， 有機會又同大家講下。 個案分布廣泛，據記者統計，18區當中只係有灣仔、南區同離島未曾出現源頭不明個案。至於一個早前確診 Delta 變種病毒嘅77歲婆婆，大年初一轉入深切治療病房，成為第五波疫情嘅第一宗危殆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話：不明源頭數字仍然係慢慢上升，亦都未到頂，預料過咗農曆年。個案數字會增加，並且留意到部分個案一出現已經傳播至家人同埋其他人。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嘅相關報導就提到，尋日103宗本地病例患者遍佈港九新界，多個群體亦都出現爆發個案，包括2名同早前確診個案相關嘅患者，曾經到訪深水埗一個穆斯林教會，大約20名同場教友都需要檢疫，恐怕會觸發教會群組爆發。沙田體育學院亦都懷疑出現群組爆發，有2個人確診，1個人初步確診。體院將會收緊防疫措施，所有員工同埋運動員都需要通過檢測證實冇染疫，先至能夠進入體院範圍。《東方日報》報導。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仲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失败经验 带给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啊，晨光第一线这个环节呢又找来了花艺师 Annie 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喂营商之道啦，这个第一，第二就是临近情人节啊，究竟有啲咩花系兴噶？等啲男人都可以懒醒一下啊嘛，系咪先？即系啊，可以买中今年年度之花，或者啊，今年兴啲咩潮啲乜嘢？有阵时咧，即系最我自己觉得啊吓，即系嗰啲99朵玫瑰咧，红玫瑰唔系唔好，我觉得啊，就真系闷啲，系好贵嘅，但系真系有冇咁嘅需要咁？我成日觉得好似。周星驰电影嗰啲先会出现，讲紧八九十年代一束玫瑰花夸得滞咧，其实真系有少量咯。我觉得啊吓，咁当然喺女士嘅角度，可能收到都系觉得正嘅。咁我问下 Yanny 先啦，喂，其实今年兴啲咩花？我想问， 其实咧嗱，你啱啱讲嗰啲99支玫瑰嗰啲咧，其实而家都真系少咗好多人需要订噶啦，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哦，攞翻系一嚟收嗰刻虽然系好开心啦，但系之后咧你。要怎样去插回在屋企去养回那99支玫瑰呢，其实都真的有一个难度的。现在其实个趋势呢，很多时候呢都会在一束花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花种。我们当然啦，嚟緊情人节我哋玫瑰都一定係一个好热门嘅花材嚟㗎啦。咁其他可能我哋亦都会加插啲唔同嘅碎花啦，可能康乃馨啊，或者係一啲小碎花。其实而家洋金菊呢都好受欢迎。 哦，我有听过洋金菊喎，好似好新潮咁样喎呢一样。 係 我嘅世界啫 ,sorry 啦，你一定要讲返。跟住啲人话唔係啦，有咗几十年啦，你唔識啫。啊係㗎，我真係唔識嘅咁样。啊你真係唔識㗎喎，係我真係唔識。花咧，我真系好随性嘅，而且好随心啦。通常都系入铺去交俾旧时就系花店职员去拣啦。咁依家好好啊，大家可以临摹得到，即系上去网站啊。譬如Annie 个店铺有 IG 嘅，咁我睇到啊，大概系咁。咁跟住再调配翻，譬如啊，太太中意粉红色，咁咪多啲粉红色咯。可能另一半中意绣球花，咁咪整个绣球花咯。咁即系咪似系咁样咧？ 系啊，最主要我哋都会系啊问翻个客人有冇一啲特定嘅花材需要啦。咁如果佢系有嘅，咁我哋就会再同佢倾唔同嘅颜色啊，佢想要嘅感觉啊咁样咯。 咁我问一下价钱方面啦，即系成日话喂做花咧都赚好多利钱嘅，实情系咪真系咁样咧？我问一下，同埋香港人咧对于花系咪都几阔绰噶？ 首先又要唞一个大气先。通常咧，好多客人都觉得啊，你做花好赚咧，买啲花翻嚟都系砌完一堆包好就可以出货俾我哋。咁但系其实因为啱啱都有提及过啦，我哋而家啲花束咧，最主要都系好多花种嘅花材嘅花束啦。咁但系我哋买翻嚟，其实个成本我哋尽量都希望系控制到，可能系一束花入边嘅30%至50%咯。咁但系你话去到30%，其实而家香港地嘅成本其实都好难控制到。 系，同埋啲花材都真系越来越贵。 因为可能真系成本上涨咧，你都听到啦。依家即系成日话嗰啲航运啊，或者乜嘢成嗰啲成本又比较贵啲啊。咁另外就系嗰啲疫情咧，咁又令到旧时可能啲输出国又多啲噶嘛，即系有唔同得拣。譬如当郁金香旧时可能我乱啦，话有大陆拣嘅，或者有加拿大拣嘅，咁你有几款拣，咁大家咪可以比拼一下咯。但系依家唔系，可能就系得翻一个地方。有嗰一種花，咁冇計啦，就扯高咗個價咯，會唔會係咁啊？ 都有機會係咁啊。再或者係我哋本身，我哋都會同啲花商去訂花啦。咁但係其實最後可能佢都係冇花俾我哋。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做花藝師，我哋就有個即係內心要好強大，要即刻去諗第二個 planning。 咁我又想問多少少咧，即係關於又係生意方面啊，譬如客人嚟到咧，會唔會都問下你啊？究竟即係舊時我哋好興講嗰啲花語噶嘛，唔知一朵兩朵嗰啲。喂，其實依家依啲嘢係咪已經好 out 噶啦？定還是係真係靚就已經得咧嚇？ 其實而家花語啊，或者係枝數嘅花語去有啲咩意思咧？其實都真係好少人提及佢啊。咁反而就真係打卡为主，总之那个成品是靓，同埋营造到个感觉，我觉得呢个会比较主要少少咯。 咁有冇啲花咧系襟摆一啲啊？我都系去抵嗰个角度啊，即系抵玩啲。喂，你唔好买一扎花翻嚟，两日就完全都摆唔到啊！有阵时候我觉得玫瑰咧都唔系好襟摆，我自己觉得啦，呢个又系好啦，可能玩一两日又已经巢晒皮咁样咧。有啲相对可以摆到。四五日咁已经会好啲呢？ 如果你话真係襟摆少少嘅花材呢，可能你哋之前大家认为都可能觉得康乃馨呢个花係送俾妈妈嘅，咁但係因为呢，其实而家康乃馨呢已经係出到啲色呢，已经係好 vintage 啊，好靚㗎啦已经。咁所以康乃馨呢个花材真係好襟摆，可能你话摆到七至十日都可以啦。咁或者係可能绣球花啦，绣球花其实五日左右其实都 OK 嘅。咁但係都好提一提大家，其实收到一扎花啦，咁其实你见个包装好靚，大家都唔捨得拆喎。咁但係其实我哋每一次都会提下人话啊，返到屋企最后就即刻拆返个包装，然之后拆返落花樽，然之后每日换水。换水的时候咧，又帮佢洗一洗只脚，咁其实咧，嗰束花都可以好襟摆噶。如果系，都可以 摆 到五日左右噶。 你真系一个好负责任嘅花艺师啊！因为咧，我哋喺嗰啲叫花店咧买咁耐嘅经验，全部都冇啊。全部都同你讲钱，同埋唔会话俾你听点样料理咯。咁头先好简而清咁样已经讲咗 ，Yanny 已经讲咗话，究竟你买到扎花翻去应该点去处理啦？咁点样可以 keep 得耐啲啦？咁呢啲都系重要嘅环节嚟嘅。除咗即系打卡之外，点样 keep 得耐啲都好啊。你都唔想咁贵买扎花翻去，都闲闲地喐一喐都几嚿水啊。咁你 系啊，冇 错。你几百蚊买扎花翻去，咁可能玩一日两日就已经好快就陨落咗咁样。咁亦都唔系好划算。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又可以了解更加多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咧 ，Yanny 同我哋咧分享咁多咧，即系关于做花艺师一啲嘅心得啦，以至咧买花嘅一啲小 tips 啦咁样啦。咁我都唔使预祝噶啦，因为月14你一定系劲好生意咯，一定 多谢你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follow 你 IG 啊，咁啊可以知道更加多啦。多谢 Yanny，thank you， 拜 拜。你听锣鼓响一片。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歌歌舞舞共欢庆，杯杯要盛共。欢迎。 顺顺利利，潇潇洒洒，迎春花开。 Kitty 过新年，你谂住一家人过年做咩呢？ 之分，我谂住同老公一齐去行山，希望今年步步高升。咁你呢？ 我两公婆就谂住带埋 B 分同拖肥去公园野餐，可以周围行下跑下嘛。 B 分咁快识跑啦咩？ 未啊，系我跑。寓意今年身体健康。 周末有情人， 恭祝大家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本身咧，我哋呢个环节咧就同阿听众即系讲下电话拜下年啦。咁但系我哋揾唔到佢啊。 今日系阿黄小姐啊， 好彩咧。咁啊，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同阿黄小姐倾过电话嘅，因为都系头先系八点半左右啦。咁啊，同佢倾过偈嘅。咁啊，可能佢电话突然之间去咗个收唔到嘅地方，咁啊冇办法啦。咁我咧都好彩，头先已经问埋黄小姐，阿黄小姐嘅状况 系啊，劲啊， 梗系要咯。 黄小姐， 系啊， 你个电话收唔到啊，飞咗去留言啦。 系啦，留言咧我都系黄小姐个电话留言嗰度留咗噶啦。咁就话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咁啊会打俾佢咁样嘅。 你讲住先，睇下我呼吁完之后， 系咯，可能而家可能即刻咧搵翻翻嚟。咁啊，黄小姐其实头先都讲咧，咁啊佢而家就屋企凑紧孙，咁啊佢咧就都想特别咧祝福咧，就系俾自己嘅仔女啦。因为佢话都要翻工啊咁样，所以头先咧同佢倾嘅时候咧，都倾咗几句就话系啊，唔紧要噶。翻工咧，如果覺得屋企咧可能剩嗰啲咧，開心機咁，第一有我哋陪住佢啦，係咪先？第二咧就係我哋更加咧又可以幫佢嘅仔咧，又即係點下唱啊，又或者講下啲祝福嘅説話，咁都特別希望咧就祝福大家咧就身體健康，呢、這個疫情咧快啲過，咁啊就算咧農曆新年啦。要翻工嘅朋友，我哋都翻工啊嘛，咁所以佢唔寂寞啊，系咪？ 系 咁大家一齐翻工，咁啊翻工都有翻工嘅好嘅， 系啊， 有工作都已经好开心啦、嗯。 黄小姐，你个电话仍然未能接通，都系飞咗去留言。 咁唔紧要啦，嗱，我喺度咧就祝黄小姐一家咧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咁、我都知道佢系我哋晨光嘅听众啦，咁啊希望佢每日都有晨光，都系开开心心嘅，笑口常开。 就算天气冻嘅时候咧，都有晨光陪住佢，个心咧都系暖住咁样，日日。都精精神神，如虎添翼啊！ 系啊， 不过系啊，如果呢啲假期期间咧，咁如果净系得翻佢同阿孙仔， 同阿孙仔 一齐，咁啲仔女去咗边度？ 啲仔女翻工啊嘛， 今日 系啊， 你都翻工啦， 又系， 系啊，所以头先黄小姐喺度话，屋企咧好似静咗啲啊，因为我问佢府上仲有边位嘛，佢话屋企静咗啲啊，啲仔女咧翻工啊，我即刻问佢啫，我哋都翻工噶，黄小姐， 其实好多人都翻工嘅，咁啊，譬如你话我见其实有啲食肆已经开咗啦，寻日初二已经开，即系我屋企楼下有啲食肆已经开啦， 初一有好多下昼已经 开啦，即系冇人，佢哋基本上可能头半日就当已经系收炉。 系啊，可能迟啲补翻休息翻咯。咁啊，另外譬如超级市场啊咁嗰啲都有好多即系工作人员喺度都继续营业嘅。咁所以都即系大家开工大吉啊，顺顺利利啊，所有嘢都 好多车长都翻紧工啦。如果唔系你搭咩 啊？我点翻嚟咧？ 我细路仔嘅年代咧，咁特别系食肆咧，佢哋岁晚收炉咧就好紧要嘅。即系而家除咗可能年代唔同咗咧，其实都真系冇乜所谓。 系啊，咁啊，大家新年嘅总之就身壮力健，开开心心咁啊，最紧要啦。 晨光追踪31， 好，今日初三啊，赤口揾阿刘畅出嚟嗌下交先。 阿畅， 喂，早晨，新年快乐，小白，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祝你今年火气旺盛。 唔系同佢讲，咪要叫佢收下火啊？ 收下火，唔知佢都好和顺嘅，其实 系嘅，系嘅，系嘅。 电视有咩睇啊？今晚 好啊，今晚即系初三赤口嘛，大家讲下啲吉祥嘅说话。今日傍晚六点半，《呼吸美学》第二季个题目叫《中国人的吉祥》啊，咁啊讲乜嘅咧？即系中国人好重视新年啊，呢啲喜庆嘢噶嘛，咁啊好多布置装饰噶嘛，咁啊咁啱今年又系虎年，咁啊好多人咧就会摆啲老虎嘅装饰出嚟啊，即系我见好多徽春都有老虎图案噶嘛。原来喺中国人嘅谂法里边咧，老虎咧系一个吉祥嘅象征嚟嘅， 系啊， 系啦，咁啊究竟点解系呢个老虎系等于中国人嘅吉祥物咧？咁啊喺新喺呢啲新年相关嘅工艺品里边咧，都充满住呢一啲老虎嘅图案嘅。咁啊今晚啊主持人啊米哈咧就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中国人嘅传统智慧同美学啦。 嗯，通常见到虎咧，我以为跟住佢凶神恶煞啦。挡煞啊、辟邪啊呢啲，咁啊唔知道同呢个吉祥又有冇关系啦吓，大家留意住啦。七点半钟好似有残奥启示录、哦， 冇错啦。夜晚呢个七点半残奥启示录咧，继续咧去到介绍下咧残奥会嗰啲嘅高手啊，嗰啲嘅选手们啦。咁啊，今集咧介绍一啲又好高嘅高人，亦都介绍一啲好矮嘅参赛者嘅。咁啊，今晚咧有一位伊朗嘅高人啊，佢系坐式排球嘅梅萨德，同埋咧有几位咧身形矮小啲嘅运动员，包括咧英国羽毛球手啊。阿舒佩特、古姆斯，仲有咧美国乒乓球手啊伊恩谢顿菲特嘅，咁啊听下佢哋一啲嘅视像专访啊，去到理解一下佢哋咧，对于身高咧，对运佢哋运动员嘅生涯有啲乜嘢影响咁 啊？唔好话佢哋啊，就算我哋自己玩运动啊，唔同身高咧，对我哋唔同嘅项目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掣肘。例如好似我咁啦，又唔高喎，哇！打篮球咧，你唔使指意我可以嗰啲咩入樽啊，我都系外围投射多噶啦。 咁啊。或者甚至乎可能限制咗我哋选择运动嗰啲啦，即系我坦白睇，我就好少打篮球啦。 嗯，咁啊都系嘅，系咁啊八点钟有铿锵集啦。 冇错啦，咁啊铿锵集咧，今集就带大家去到呢个旧乡嗰度啊，即系香港嗰啲新界东北一带啊。咁、哦、啊，话说咧喺2021年咧，行政长官嗰个施政报告啊提出咗呢个双城三圈嘅概念啊，即、哦、系目标咧就将呢个新界东北一带咧打造成为呢个大鹏湾、印洲塘生态康乐。康乐旅行圈咁话嘅，咁啊今晚咧带大家去到睇下咧，譬如沙头角禁区啊等等地方啊，睇下咧政府、村民同埋民间组织呢三方合作之下咧，呢啲新界咧比较偏远嘅乡郊有冇办法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嘅道路？ 之前都听过话，譬如沙头角同呢个旅游业又可唔可以嚟紧嘅时候、有多啲扯上唔同嘅关系啊？咁啊印洲塘嗰边其实就非常之靓啦，又可唔可以咧就将唔同嘅游客咧，咁啊带佢哋去到呢啲生态游？我自己都是住在香港的东北区的、我很关注了今晚都会黐住这个铿锵集、 是啊可以看看了跟住九点半钟医生与你。 没错啦咁逢星期四呢都有医学人的环节认识下香港一些很出名的医生咁今集呢个主角叫钟尚志医生是人称这个香港内窥镜之父咁犀利啊。咁呢位钟尚志教授呢佢就是在90年代呢率先在香港引入了这个腹腔镜的技术。是本地微创手术的先驱嚟嘅，咁啊经过咗佢又打过沙士嘅战役啦，即系佢又去过好多亚洲唔同嘅地区嗰度咧教医科啊，咁啊今晚咧就请佢翻嚟咧分享一下佢当中咧有啲乜嘢经历，佢点样去到一步一步咧成为咗佢呢个香港内窥镜之父嘅。 好啊，所有病同菌咧都逃唔出佢法眼啊！今日夜晚大家就到我哋睇翻佢啦吓，唔该晒阿昌，今日夜晚留意港台电视31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石荫东村任鱼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日凌晨一点，共有1835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两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派员喺受限区域内到访736户，当中61户冇人应门，政府会跟进。

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近年嘅时装潮流兴起咗股中国风，究竟点解呢？ 可能真系依家个 trend 啊！你睇翻你个 fashion trend 嚟讲，好多大 brand 啦，即系国际嘅 runway 都会有几件旗袍出嚟，等于佢哋都好着重中式嘅 style， 都会特登 design 几件中式嘅嘢喺个国际 runway 度出，咁所以变咗依家成个市面上会更加带起呢个中国风咯。 要知道着中式衫点样可以着得型啲潮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彭德怀要求邓岳所在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港女创业家， 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啦，要做运动，就系而家啦，试下再进修。咁原来进修就是跟 teacher training 有关啦。 佢是 CIBS 制作人、瑜伽导师 Jackie。 少数族裔中文课， 去到中学啦，我就翻翻主流嘅学校啦，辛苦好多。不过老师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别嘅需要啊，有咩帮忙咁样啦，系啊，都好好啊，其实。 佢系 CIBS 制作人，少数族裔 Rose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新年祝福。发财大过天，过年嘅时候见到人就会讲句恭喜发财，还是你觉得 happy 紧要啲，讲句 happy new year 呢？你觉得发财同快乐边样紧要啲？快乐唔一定会发财，发财必定会快乐。好多人都系咁谂，所以小朋友细细个就要教佢哋讲恭喜发财。细路仔已经知道最紧要发财。所以过年的时候，家长必定会同啲细路仔讲拜年，记得同人讲恭喜发财啊！呢啲可以话系幼儿教育，佢哋大个之后点会唔知道最紧要发财呢？如果成长之后又发唔到财嘅话，佢哋问你攞饭钱，你唔可以怪佢哋嘅，因为由细到大系你教佢哋发财大过天。我哋又会祝人横财就手，有横财都唔够，仲要就手，即系行多两步都费事。我哋做人都几贪心，贪心得嚟仲要懒惰。其实点解新年要恭喜人呢？系因为想恭喜人所以恭喜人呢？还是系因为想攞封利是所以先恭喜人呢？如果你只系想恭喜人所以去恭喜人，咁你系一个好人。只求付出不计收获。如果你是想攞封利是而去恭喜人的话，即是说你的付出是希望有回报。我见亲人都是会讲句恭喜发财的，讲句说话啫，我不会那么计较的。那你是不是将恭喜发财这句说话变成随口噏的嘢呢？即是好似你见到人哋食饭嘅时候同佢讲句你食饭啊咁样，咪一样咁无聊冇意思㗎喎。唔係我真係真心讲句，我真係真心恭喜佢会发财㗎。如果你咁真心恭喜人哋发财，人哋真係发咗财，你会唔会觉得好蚀底呢？我恭喜人哋发财，人哋就发咗财，人哋恭喜我发财，我就乜财都冇发过，呢个世界真係唔公平囉。真係发咗财嗰个人 会唔会觉得如果唔系人哋恭喜我发财，我又点会有财发呢？于是良心发现，分饭钱俾同佢讲过恭喜发财嗰个人呢？所以有人听过刘华嗰只恭喜发财之后真系发咗财嘅话，你要俾翻钱刘华，因为佢年年都会同你讲和恭喜你发财。如果我哋喺新年恭祝人哋嘅说话，就系代表我哋平时冇嘅嘢，但系好希望佢真系会实现嘅话咧，我喺新嘅一年讲呢句：祝愿世界和平，香港家和万事兴。就算唔成真，听下都开心。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而家出嗰啲膏咧，我發現都好多花神嘅、啊。上次咧，我咪講話啊，有啲黃金年糕，即係有鹹蛋黃啦。咁、 哦、 有啲咧又做到個樣咧，好似一個玉如意咁啦，即係加咗啲綠色嘅顏色落去，即係斑斓糕嚟嘅，其實係咁樣。咁啊，尋日咧我又開咗一盒新嘅糕，即係人哋送過嚟噶啦。一打開，佢另外咧有一盎金箔喺度。 哇！ 哇！完全係俾你打卡用嘅， 俾你另外審上去。 係啊，其實佢本身個糕底咧就係、是、一個好似奶黃糕咁樣，即係甜糕啦、 嗯， 類似黃金糕嗰啲味道啦，係啦。咁但係佢另外有一盎咧就裝住咗一啲金箔， 真係金嚟㗎。 我 食用金箔， 食用金箔咯。 如果真系金咧，可唔可以唔食，攞翻去金铺换 换换张纸？ 我有一金箔喎， 系啊，换 翻几蚊都好啊。 系咪玩啊，梁生咁样？你问你，佢应该就食用金箔。咁但系我就觉得啊，而家佢越出咧都越靓啦。另外一盒又系佢哋出嘅萝卜糕咧，咁佢又系另外再加多一盎 XO 酱，即系跟埋咁样俾你食嘅、 包装啫， 包装啦、啊，花神啦、啊，咪俾你整完煎。完之后揾啲嘢上去，好似即系煎得好靓咁样。 唔系，最紧要嗰嚿糕好唔好食先？ 嗰嚿 嗱， 金箔 你又保留啊？ 唔系金箔糕我未食、哦，但系萝卜糕我就觉得麻麻地，即系佢跟咗个 XO 酱，我自己咧煎完之后咧，我发觉原来萝卜糕系真系几难整到好食嘅，系、啦，因为我今日今个新年咧， 我寻日食咗一底好好食噶， 系啊系啊， 系啊，都系我自己喺街买嘅，不过佢。佢本身就係人手做啦， 唔係啲咩特別牌子 咁。唔係牌子嚟嘅，咁佢都係限定賣，依間餐廳限定賣咁樣嘅。咁、我就有幸咁啊，一訂嘅時候都訂到喎。 餐廳出嘅係 佢哋自己鋪頭仔出嘅，係、啦。咁佢我食嘅時候咧，咁佢個我點解話佢好食咧？第一佢啲臘肉自己整啦，咁、其次咧就係佢成個糕咧，蘿蔔糕有陣時候你切嘅時候，你已經 feel 到佢係偏硬啊、偏軟啊，淨、係會咁樣噶嘛。 係啊，一切嘅時候未落鑊咧，跟住個心已經一沉。有 時散梗啊， 冇錯啦。咁我 水寥寥， 我尋日嗰個底咧，佢就一切嘅時候咧，你 feel 到佢係有質感，但係嗰個質感咧，佢唔係因為佢落咗好多粉，整到佢真係一嚿糕，佢唔係好硬，佢黐到好舒服，一刀過嘅。跟住你煎嘅時候佢唔散啦，跟住你煎完一嚿嚿啦咁樣，好啦，跟住你夾入口嘅時候咧，你一咬咧，你就知道佢個功夫你就出到嚟啦。佢就係你第一本身都已經有蘿蔔糕，有蘿蔔喺入邊啦。其次是当你食入口的时候呢它很腍。它竟然可以做到就是即是我们常常都说比如都寿司这样。我的师傅可以捏到嚿饭呢你夹起上来不烂但是把入口散的。那这嚿不是就是萝卜糕完全做到这件事。你夹的时候它很实正的。你把入口之后呢它很黏的。很舒服很绵的食下去。那你又不觉得它硬、 我们都没吃过你讲什么都可以的。 有机会我买回来给大家吃。 有机会你又说它限量。 你现在新年不是有机会咯。 他又说要那么 慢下 去。 我 吃完 了。我吃完了。 要 我睇下个厨师仲整唔整先。 咁、你俾心机问下啦。系啊， 即系出年请早啊， 未必嘅。可能佢哋心情好咧。 好难话遇到啲咁好嘅糕啊，都觉得。但系因为头先讲啦，即系嗰啲份量咧，系即系争少少就唔同噶啦嘛。我食咗几底，我都觉得唔系咁即系咁正，即系唔值得推介。 你已经食咗几底噶啦？ 系啊。有一底咧就好好多胡椒粉啊，食到咧直头系佢个调味料怀疑佢重咗手啊，食咗两嚿之后咧，哇个直头觉得嗰个胡椒粉味系有啲乸喉、 我真系要翻去改剧本噶咯 吓，我冇事啊，你见到我唔话俾你知，你都见到，我 翻去快见效，下个礼拜大家以为 一 开 镜嘅时候边位啊？不过之前听众送个底几好食喎， 系啊， 好健康啊。 健康 多谢晒、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农历年假期咧，虽然我哋就翻工啦，系咪先？即系都开心嘅。咁但系都见到有好多人咧，即系完全放假嘅。系啦，咁啊放假咧就可以留喺屋企嗰度玩啦，咁样。咁有好多人咧对好多屋企玩嘅游戏咧都好多迷思，或者好多自己嘅睇法。最主要原因系咩呢？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喺屋企会玩啲咩 game 啊？有几个嘅。第一个可能系牌 game 啦。 紙牌 game， 咁啊 pair 牌遊戲嗰啲 p 牌唔一定 pair 牌，譬如 Uno 咁樣啦，哦、都係一個誒紙牌遊戲啦，係咪先？咁或者誒棋類嘅遊戲都成日玩嘅。咁、如果你咪中國象棋、國際象棋，通常啲 rule 咧、啲規矩都係梗咗喺度噶啦，大家都好容易跟嘅。咁、唯獨是其中有一個咧，一棋咧大富翁棋。大富翁棋咧，原來我哋一直以嚟好多人咧，國家有國家嘅玩法。有啲人咧會話到啊，譬如你擲骰仔，好似當佢飛行棋咁玩嘅，你三六先至可以或者雙數先至可以起步咁樣，都有呢啲咁嘅玩法，我都聽過嘅。咁當然就可能比較少啦，會多數用翻喺飛行棋嗰度啦咁樣。咁但係譬如飛行棋同大富翁呢一類棋咧，有好多唔同佢正確嘅玩法咧，我哋原來由頭到尾都冇跟過。 係咩？ 係啊，嗱，例如大富翁咧，原來佢有好多特別嘅玩法嘅。我哋初頭咧就喺度諗，如果你會覺得大富翁當佢需要佢有個制度係坐監噶嘛，咁你坐監嘅時候咧，咁佢到底坐監嘅時候可唔可以收租咧？咁樣 唔得，我玩過，我玩過方法 係啦。原來有啲人咧玩係唔可以收租，有啲人咧玩係可以收租。 說明書有冇寫明話唔可以收先？當你入獄嘅時候， 說明書咧。是有讲到个正确玩法嘅。 咁佢话咩呀？ 嗱，说明书呢佢嗰个讲法呢就话其实当你坐牢嘅时候呢你係可以收咗。 喔、哦。 而且当你譬如抽到或者係玩法其实当你需要坐监嘅时候啦咁你係可以俾钱去到令到你可以呢係免除呢一个嘅牢狱或者你本身有张卡叫做咩出狱许可证咁上下嗰啲 friend 嘅。咁你亦都可以呢就係省却咗呢个步骤。 呢、這个唔记得咗啦呢个。 因为其实我都唔记得我细个其实玩嘅时候都好似 Kitty 咁讲㗎。咁你喂咁你坐咗喺入面你点嚟收租啫咁样。 即係大概有个廊囉但好少人真係刨晒成本说明书嘛。 因为呢每一次 讲我就听咁样嘅啫。 每一次玩大富翁呢你都有一个第一你会知道玩好耐啦。第二呢就係你会想快啲开始。因为你会玩好耐所以你就好想快啲开始。而大家就会冇嗰个耐性呢喺度睇个说明书。 即係玩到先算啦咁样。即係唔好讲咁多啦开始咗先。 咁最好呢就係第一玩嘅时候当然你可以睇说明书啦。第二就係大家玩嘅时候呢傾咗先。到底你嗰个玩法係点样。我嗰個玩法係點樣？咁大家有個共識啦，先至開始。即係例如飛行棋，其實好嗱最簡單，飛行棋你都可以攞個共識。 係嘅，係嘅，係嘅。任何棋都應該 係啦。係咪雙數先至可以起機啊？定還是你要擲咗六先至可以出嚟啊？咁樣咁你都有個共識啊？又或者你係如果飛咗過去同樣顏色嗰度，咪有條特別長嘅隧道嘅飛行軌跡嘅咁樣飛過去，咁飛咗過去可唔可以食人哋嗰兩隻棋啊？咁樣好多呢啲嘅。其实说明书咧，全部都有讲。 你冇讲说明书啊，即系或者讲棋啊，就系 Kitty 中意嘅麻雀洒落。 哇，坐低嘅时候， 坐低嘅时候啊，都要讲清楚，喂，点计先？ 系 嗱，你食呢一个计几多番先？ 系啊， 都要讲到明噶嘛。 如果 唔系，因为你打嘅规矩同我打嘅又唔同， 系啊， 都费事口同鼻拗啊嘛，之后。 净系讲斗兽棋啊，大家好多年冇玩啦。斗兽棋我细个都好中意玩嘅。咁有啲有啲动物咧，佢到底可唔可以入去？佢有两。个河噶嘛，有两条河噶嘛，所以你可唔可以入去嗰条河入边咧？其实都有好多讲法嘅、有啲人话老鼠可以入啊，狗啊可以入啊，跟住又话狮子又唔可以啊，咁又有好多讲法，大家可以咧先倾咗先。好啦，咁就讲翻呢个大富翁啦。咁啊，大富翁咧，其实咧佢嗰个收租或者买地嗰个嘅方法咧。原來我哋一直以嚟大部分人都係玩錯咗。咁佢初頭咧，我哋譬如我哋玩擲骰仔啦，當我八元號咁啊，小白一路擲咗五咁樣。咁我咧就去到其中一塊地，例如有紅色嘅一塊地，咁我擲到呢度，咁我咪買咯，係咪？如果我擲唔到嘅，咁我咪冇得買咯。好啦，但原來我哋買地嘅方法咧，咁根據翻呢個說明書所講咧，當我擲到呢塊地嘅時候咧，其實我係要攞出嚟去到拍賣，就算我唔買，我塊地咧。都要攞出嚟去到公開競投，然後咧就用大家手頭上嘅現錢咧，就去到價高者得嘅。咁你就要諗啦，我到底呢一塊地啱唔啱我自己去到發展咧？這個格仔，我同一個顏色已經有兩個啦。咁而家小白踩咗落去咯，咁呢塊地可以勾出嚟咧？做公開鏡頭咯， 係咪寫實嘅？ 好寫實。 咁啲錢就歸你嘅。 啲錢啲錢歸我嘅。 哦， 唔係買地咧，就啲錢歸翻銀行嘅， 歸銀行啊嘛。 係啦，因為我都係鏡頭者之一啊嘛。嗰塊地原本唔係話原本我擁有噶嘛。咁我就係、是、我只係一個契機，我係一個機會，我 kick off 咗咧就係、是、可以攞呢塊地出嚟勾地賣啦，然後睇下，譬如我哋而家三個人啦，直播室，我哋三個入邊咧。價高者得，咁而去到實現你嗰個同一個顏色嘅系列嘅，好啦，咁如果你話開始想起樓咯咁樣， 咁起樓咧，我細個玩嘅時候，嗰個玩法就係初頭記得，大家記唔記得係啲綠色屋仔噶嘛？係係 係。 綠色屋仔起咗三間四間，跟住變咗紅色屋仔。我細個遇到一個問題咧，我成日解決唔到嘅。原來就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玩錯咗，就係玩下玩下嘅時候咧。我啲屋仔咧唔夠，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咁、我細個玩個方法咧就係、是，唔夠屋啦，冇啊！你命我家姐同我講，你命運決定啦，冇得起樓噶啦，冇啊！你冇曬屋仔，你冇得起啦咁樣，咁、我實輸啦，係咪？咁我踩親佢啲地，收得最貴噶嘛，咁、我梗係好快脆咧喺個 game 俾人淘汰啦， 係俾人淘汰咗啦。咁但係原來嗰個玩法咧係當我可以不斷起呢個綠色屋仔，而我起綠色屋仔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可以即係斟酌翻咗詳細就睇翻說明書啦。我係可以喺我擲色仔之前，我要求咧去起樓嘅。好啦，咁然後我起樓嘅時候咧，咁我已經開始做大咗我自己本身擁有土地嗰個嘅資產總值噶啦嘛。當我起咗啲綠色樓去到飽和咗啦。然後我咧就會開始唔係起嗰啲屋仔綠色屋仔，我係起嗰個旅館。咁個旅館就係我哋大家由細到大認識個紅色。那個大間啲嗰個啦，嗰、那個咧就旅館嚟嘅。當我將個旅館放入去嗰個我個土地上面，表示我已經起到旅館級嘅時候咧，啲綠色屋仔咧係要全部攞走嘅。我細個咧就冇做到呢個步驟，咁所以咧啲屋仔永遠都唔會夠嘅。係啦，好啦，咁佢仲有好多咧得意嘅玩法嘅，咁都係嗰句啦。詳細嘅大家睇翻呢個說明書。 不過我想提一提咧，咁多位剛才阿小白講嗰幾分鐘咧，係講緊大富翁啫， 大富翁又 唔係真實嘅房地產。 但佢真係好寫實喎， 唔係真實嘅房地產，唔好搞亂啊！ 佢勾地嗰下咧，令到我覺得係佢踩到塊地。我哋以前就係太過擺入去嗰個色仔，去到判斷。你到底好運定唔好運？然後就喺度話：，你梗係好彩啦！你一開頭全部踩曬同一隻顏色咁樣。咁我而家就諗翻你嘅時候，如果佢可以踩到呢一隻顏色，然後佢用翻呢個譬如勾地嘅機制出嚟，咁我哋每一個人買到嗰啲地嗰個機會，其實真係都係均等，亦都係睇下我哋嗰個理財嗰個策略到底好定唔好，而判斷出我哋到底有冇經濟去到再買嗰啲地嘅，係咪？咁所以有陣時我哋咪有啲咩世界級嗰啲大富翁比賽嘅。我哋見佢，我以前我都唔明噶，點解人哋咁短時間可以贏一鋪大富翁咧？係因為原來我哋一直以嚟玩錯咗，我哋太過咧就放咗喺嗰個命運到底安排我哋係行幾多步。但係其實命運安排我哋每一個玩家去行幾多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亦都有相等嘅機會可以購買唔同嘅土地。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用腦去到諗咧，就唔係純粹係一個即係運氣嘅遊戲咯，真係花好多心思去諗。即係譬如你話有啲咩策略咁樣咧，我之前都玩過一個桌上遊戲咧，佢係幾寫實嘅。佢咧就係一個博物館嘅遊戲嚟嘅，就是、拍賣啲名畫。咁佢咧裏邊有好多啲名畫嗰啲卡喺度嘅，咁你翻出嚟啦，咁大家其實都唔認識嗰幅畫噶嘛，咁但係佢又講到個畫家係邊個嘅，咁大家就分咗啲即係你係最要，即係當你係一個博物館嘅館長咁樣啦，係啦，你攞啲乜嘢畫翻嚟，用幾多錢去到攞呢啲畫翻嚟，之後再 resell 出去可以賺到幾多錢咧？其實係一門生意嚟嘅，哇！嗰、那個又係都幾好玩同埋幾寫實， 同埋都真係幾搞盡腦汁啊，係咪先？咁如果你話今日初三都仲係紅日。公众假期，咁大家不妨喺屋企嘅时候，一家人咧坐低试下攞下呢啲游戏出嚟，但系。不如大家攆一攆個說明書，俾啲心機攆一攆個說明書。 初三唔好玩呢啲啦， 大家話 個赤口。 初三淨係睇說明書，係啦， 淨係睇說明書， 初四係 啦。 不過希望你睇完之後，你明個說明書講乜。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